輕微調整，但是需求不是太大，調整亦都不是很多。英國首次嘗試從本土發射衛星，但是過程出現異常，未能夠進入預定軌道，任務以失敗告終。維珍軌道公司當地星期一使用一架改裝的波音747客機，從康沃爾搭載火箭發射器一號到愛爾蘭南部的大西洋上空發射。火箭原定將九顆軍用和商用衛星送入軌道。公司表示，由於出現異常情況導致無法進入預定軌道，正是分析相關數據。南韓單日新增60041宗新冠確診個案，87宗是由境外輸入，其中53人從中國入境。另外，當地再多44名患者死亡，重症患者有541宗，是較前一日增加9宗。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港岛录得几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周初系气温显著下降。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34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377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7点，是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79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1.2跌8毫，中教控股11.2跌7.8，阿里巴巴108.3跌2.1，合报系报8.93，系跌9.4，美团176.9跌3.6，恒生中国企业73.34跌2.8，先星药业11.94跌7.6，港交所375.8系跌1.6。友邦保險87.05先跌2.5，中國平安58.6係升5仙。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08，英磅9.51，瑞士法郎8.48，澳元5.406，加元5.835，新西蘭元4.986，歐元8.384。每百日元對港元5.93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549。日经平均指数报26223点，升249点。港金报1742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3.500美元，卖出187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喇沙里道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喇沙里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龙尾瑞丰花园。咁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较早前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啦，咁已经清理好，咁影响到而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小沥源。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至到九龙货仓一段行车缓慢。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都系非常之繁忙。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星期二嘅早晨，风骚快活人，我系梁继章啊！ 仲有十一日就过年啦， yeah！ 你办咗年货未啊？希望大家可以一路浸屋，一路听风骚啊！我系李丽鬼， 大扫除，大翻身，寻日已经开播啦， yeah！ 我系翻身强， 早晨早晨， 好啦，三小时节目马上开始，今日我哋仲有呢个讨论区， 冇错。 一年将尽嘅时候就系讲 人生嘅座右铭啊！ Yes！ 到底用咩人生座右铭呢？有人话佢话吃啊换啊不劳而获， 哇！ 我今年都打算写呢个挥春，我写咗啦，我写咗挥春啦，今年 自己写啊， 人哋帮我写嘅， 正啊！ 因为上个礼拜有一个 event 咧，有位书法家帮我写咗五个大字， 哇！ 我似往老泪老泪插了根刺，没有了身边的他，沿途行也会踢到死老鼠。行河沙中的女子，没有一跟他相似，他一走后活着没意思。行河沙中的女子，没有一个可同意，踏上的士 算你话呢个 remix 嘅版本，算你将由嘅十点搭三十九度嘅气温啊，今日暖温啲啲，就相对湿度91%，哇，好啱啊，19度91%吓，多云有骤雨啊，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啊。展望本周后期咧系和暖潮湿，哎呀，各位啲冬天衫暂时摆低佢，不过唔紧要，下个礼拜气温又会显著又下降啦。交叉算对一啲咧，即系大扫除啊！嗱，我嗰日咧睇一篇文章咧，又讲翻呢个段者嚟，有两个说话咧，我觉得好啱一啲朋友。如果你每一次咧想清理屋企嘅杂物都系唔舍得嘅时候咧，嗰两个说话咧，有如嗰啲咩毛骨神足，嘣一声提醒咗我。嗱，不过其实话讲出嚟就好简单，但系咧，我又觉得里边真系有个意思嘅。佢话你拎起一个你想抌嘅东西嘅时候咧，唔好谂佢有冇用，即系你唔好谂，譬如话呢一张凳有用咁样，你唔抌啦， 一定有用噶， 就唔好谂佢有冇用，系谂你会唔会用，你明唔明啊？即系嗰个意思啫。佢系有用噶啦，但你会唔会用咧？即系呢件衫系着得嘅，你会唔会着咧？ 啱， 讲真咧，嗱，其实而家你抌得出去嗰啲未必冇用，譬如衣服又好，一啲杂物又好，其实佢真系仲有用嘅，未必破破烂烂，但系你会唔会用咧？如果你唔会用咧， 咁就送俾人啦，就唔好抌，即系你觉得佢有用，你送俾人啦，咁样。 嗱、我觉得咧，我咁多次嘅断舍离咧，俾我有一种嘅感觉，最纠结嘅系乜嘢咧？你觉得将来有用？ 系啊， 我哋好多时候买嘅嘢、储嘅嘢，都系以为将来有用，将来会听，将来会睇、但系其实系唔会嘅、你再去睇翻嗰样嘢嘅话，其实基本上可能系十年都冇喐过噶啦。咁、你嘅将来究竟你系 set 喺嗰个界限喺几时咧？所以就因为咁样嘅话咧，我有一次就将所有我已经摆咗，同埋我有好多间屋搬嚟搬去搬嚟搬去，嗰啲书也好、CD 也好，全部一次过抌晒。你如果问我嘅就话，我仲记唔记得有啲咩嘢嘅话咧？间唔中有一两件，我会觉得其实点解掉咧？ 系，我都有。 但系其实唔多， 唔多嘅。 讲真，真系唔多嘅， 记得 系唔记得嘅。而大部分我谂着咗系94% 嘅话咧，都系唔记得掉咗嘅嘢。 系 系啊，所以其实我真系觉得冇乜所谓。 嗱，其实嗰篇文章咧，仲有一个几好嘅分享嘅，佢话嗱呢个咧，嗱睇下你哋个意见同唔同意啦。 好啊， 有一个叫时间嘅法则，如果你拎起嗰个物件，你由20秒抌得噶啦。因为如果嗰样嘢你要嘅咧、你马上就会要咁样。但你如果你有 举个例，譬如可能你攞起你自己嘅手机， 你唔会抌噶嘛， 你 唔会抌噶嘛， 你唔会犹豫， 有 冇犹 豫啊？ 系咪先？摆翻低。 系啊，即系你有马斯克揾唱片，你唔会犹豫噶嘛？你梗会揾啦，佢一个人。 佢有犹豫，佢犹豫咗好耐， 即系成日犹豫噶。 系啊，成日犹豫。 系啊， 所以嗰样物件佢话十秒法则，你拎起如果十秒你都决定唔到，即系话你其实未必需要。同唔同意啊？其实。 我尋日又掙扎咗一件事，我輸咗，係咪我開始？ 唔好講住嚇，係幫我哋估好冇？ 係咩嚟？ 唔係你話你掙扎咗一件事 啊 嘛， 係 啦、 啊啊啊啊， 但 係 你話你尋日執嘢啊嘛，關 唔關斷捨離事啊？ 抌嘅，我諗住攞去抌， 即係抌定唔抌？ 我已經攞住個膠袋去抌啦，去一個衣物回收箱嗰度，諗住抌啦，鼓起勇氣，因為我原來，原來我件咁嘅衫啊，一睇原來啲領咧，因為佢係啲 黃 曬， 唔係佢啲毛粒啊，咁我就算啦，係抌啦，還掂我都唔記得，咁啊攞個膠袋入住去，去到嗰個衣物回收箱咧。哇！全部已經滿瀉曬。係 啊，我想講呢樣嘢啊。 地下又一袋二袋。係 啊，好多人掉嘢出嚟 啊！ 係啊， 突然間呢陣風吹過嚟，哇！好似好凍喎。 你就攞一條褲翻去啦。 唔係，我攞翻我件衫， 着翻上身啦。 係啦， 着翻上身啦。其實毛笠都幾好啊，咁啊。 都冇乜問題啊！你喺當時你真係需要佢嘛？ 係啊，同埋我見到咧，我唔知點解個心真係唔舒服。成個嗰啲衣物回收箱咧，塞到滿曬，地下又係，其實咧好似個垃圾缸咁樣。其實呢個原意就係話俾人哋攞翻去，嗱原意啊嚇，攞翻去，然後去一啲有需要嘅地方啊等等。我喺度諗啦，哇！如果我呢件衫還可以啊，咁樣幾暖啊，只係起咗啲毛粒啫。 你又著翻佢啦，收尾 嚇，我又著翻去啦，因為我唔想好似當垃圾掉咗去啊。 不過其實你頭先提出個問題都係一個問題。嗱，其實咧回收箱到底有咩人去執嘅咧？佢哋係咪真？你攞去俾啲有需要嘅人咧，定系攞去卖，定系点咧？定系当垃圾抌？其实我真系唔知 道。 嗱，我屋企嗰个屋苑嗰个回收箱咧，之前咧佢系采取一个活叶式嘅，即系你推开，有一格 嚟噶嘛， 一推开有个大窿，你就成嚿抌咗落去啦，好方便。 系啊， 最近佢唔系咯， 塞满晒啦， 唔系啊，最近 一个窿啫嘛， 系啊， 好似寄信咁噶嘛， 系啊， 佢而家将佢变成一个好似图书馆你过咗办公时间抌书咁嘅制度啊，你知唔知边啲啊？系啦，佢要拉开一格嘢，好细格嘅，啱啱摆到几条底裤啦，跟住咧你要拍翻入去，咁 啊 要跌咗落去咧，你先至再掹翻。喂，但我唔系抌一两条衫裤或者裤啊，我系一袋啊嘛，变咗我要拆开20次，仲要咧佢嗰个我唔知道其实佢系咪做得唔好定系点咧？你拍翻入去咧，掹翻出嚟，三条底裤有两条都仲喺度。你又揾手再撥咗佢落去， 因為佢下面太多嘢啦。 係 呢個設計咧，就唔想俾人哋攞啊。 係啊，其實佢呢個設計係俾嗱，我相信有人其實係會將嗰啲嘅就係二手回收嗰啲衫咧，真係會拎去嘅就係佢哋會再賣啦，也好啦，或者佢就真係會攞去一啲嘅就係可能講緊嘅 機構 一啲機構嗰度，根本咧就係有一啲嘅二手回收嘅一啲商店。你知唔知其實都有㗎？ 有， 你有時可以喺嗰度都挖到啲寶 啊！ 係 啊， 係 啊。 係啊，咁其實如果你話真係講開話呢啲咁嘅回收嘅啊呢啲咁嘅箱嘅話，我都覺得係嘅，個設計係非常唔 user friendly 嘅。我試過有一次亦都因為咁樣嘅話咧，我爭啲咬到條腰，因為咧我就係將好大嚿嘅紅白藍膠袋，咁其實 suppose 咧佢就好似個 drop box 咁嘅原理啊嘛，大家都明白㗎啦。咁佢就佢上邊係比較高嘅地方嗰度咧有一個咧就係活門嘅，咁你係要將嗰個嘢拱咗落去之後嘅話咧，仲要個活門係會砰，係 啊， 會拍翻入嚟嘅。咁其實首先就係個活門咧，嗰個高度咧，係高過我嘅。 嗯，有咁高啊？ 有高過我嘅，因為嗰啲係好大個嘅。 佢唔想俾細路仔搞可能。 我諗其實都係一樣嘢嘅啫，就係唔想你可以有個機會嘅，就係可能你擔張凳仔，你可以抽佢裏面啲嘢出嚟。 啱。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就覺得明白嘅。咁但係個問題在於就對於我哋呢一啲真係要抌衫嘅人嘅話咧，亦都非常非常唔方便咯。因為當你要高舉嗰個紅白藍膠袋嘅時候嘅話咧，我已經冇力啦。 係。 我仲要就要拱入去嘅时候嘅话，佢道门仲砰一声就再向我个方向嗰度再拍翻埋入嚟，我觉得好恐怖咯。有几下嘅就系我直头系哇拱嗰嚿嘢上去嘅时候，我条腰听到啪啦啪啦啪啦咁样，我觉得点解要环保做得咁痛苦咧？你明唔明啊？ 环保好痛苦，环保好痛苦。喂，其实我未 觉得自己唔应该再买咁多嘢咯。 我未讲完嗱，头先我咪话我一大袋衫啦，以前以为有一个活门，好似你又真拱开就抌得，佢就塞翻埋就算啦。而家變咗好似圖書館嗰啲細細格嘅啫，你真係每次咧可能擺到一件 T 恤或條褲，佢已經滿咗個格，拍入去咧有啲跌有啲唔跌喎。 係啊， 哇！我搞咗二十次，到最後你知唔知啊？個會唔會壞埋啊？ 哦，你整壞 卡住咗啊！ 破壞工 係啊，邊一度邊個區？ 咁我點啊？冇最後冇辦法啦，咁啊，唉，算啦，即係好彩啱啱最後嗰批都入埋去，咁但係真係好似係你話齋啦，即係令到喂，我想即係叫等啲衫俾有需要嘅人，咁難嘅有一件事，咁即係咁難進行嘅咁。 佢呢個設計其實我哋係咪可以向有關方面講一講咧？ 反映一下都好啊，嗰個門係有問題 嘅。係啊，如果我哋話喺節目裡面嘅話，有三個人都分別去試過，係咪都會覺得就係佢個設計有問題嘅話，即係佢好唔 user friendly 啦。 冇錯。 咁我覺得嘅就係既然大家都有个咁好嘅心思，就系、是、会将嗰啲嘢希望可以回收再用嘅话，咁你系咪应该要将嗰件事嗰、那个诱因啊，要令到佢嘅就我每次我去捐嘅时候，我好开心啊咁样咧，即系例如可能我乱咁讲啊，可能你倒啲嘢落去嘅话，会有啲嗰啲手灯， 咁 会 唔会你会唔会即系上得太乐观？ 系啊， 谂多咗啊， 而家嗰啲塑胶回收箱系 有 啲系啊，换印花咁样 样 嘅， 我见到有好多人因为咁样嘅话，系真系会将嗰啲胶樽慢慢一个一个咁样倒。呢啲咪就我所讲嘅诱因咯，你唔俾钱我都唔紧要，系咪一个赞誉？你真 系 好啦，多谢你，我哋代表地球， 地球又做咗尽咗一份力， 系啊， 即 系好啊。然后接张卡，你听日啊，好好运 啊， 几好啊呢啲，真系 啊， 我觉得 佢搞掂，搞掂个伤先啦。而家个伤都好似甩甩流流咁样， 请教啲即系睇啲高明人士有咩谂法咯。 系 真系 啊，大家都可以分享下，即系话俾我哋听嘅就系佢个，尤其是系衣物啦，收集衣物嘅嗰个箱嘅话，你哋觉唔觉得有问题啊？ 太重啦，嗰啲 系咪太重啊？ 胶樽有几重啊？道 门都重啦， 道门 都 重， 门都好重，冇错， 嘭一声好危险。 但你嗰个系咪咁噶？即系好似图书馆嗰啲，即系掹落嚟摆件衫，拍翻入， 即系类似。 我谂佢而家系换晒呢啲咁嘅，但系好唔好用？ 危险嘅， 系啊，又细又细得滞，系嘛？同埋嘅就其实有危险。 所以我最近我执咗一袋衫，而家仲摆咗喺度。同埋有一日我无端端又呢条裤都几好，掹翻又着翻，好似你咁样又着翻上身咁样。 有另外一个法则嘅就系，当你一执完之后嘅话，第一时间拎走佢。 系啊， 唔好将佢摆喺度。当你再谂，你就会无端端谂啦嘛。咦，嗰条黄色裤都好似几好啊，跟住又系啦。 呢件毛粒衫都几好啊。 冇错，千祈唔好，千祈唔好。 喂，佢仲有一个法则，但我谂我一世都做唔到啦。佢话你嘅衣柜咧。咩叫60% 满？唔好多过60%。 冇可能啦， 冇可能啦！香港地大佬，地少人多，唔系话我衫多啊，而系我柜细啊。 我系咩叫120%？ 咁样都系一个成就嚟。 每次攞衫系要同佢角力 扯咯， 扯出嚟 黑色诶，中 同埋入咧就扯佢，好似嗰啲地铁咧满座咁，一件衫又一 完之后豆块白埋到满。 系咁啊！其实头先咧，我听阿梁继章所讲嘅嗰个问题嘅话咧，都有一样嘢大家。要留意嘅，有啲衣物系唔可以捐噶。例如佢所讲嘅就 系 底裤，系啦。如果你话底裤啲好贴身嘅内衣裤嘅话咧，你就记得嗰啲嘢嘅话咧系唔可以嘅，系啦。 好捐俾人。 冇錯冇錯， 但我仲記得佢整爛咗喎。 整爛咗咩啊？ 我唔係整爛咗， 佢唔係整爛咗。 我係每次我係想捐入去嘅，拍下拍下，佢突然間擘住個口，可能佢嘅心諗，誒、哎、快啲一次過抌曬入嚟啊，擘大個口俾你啦咁樣咯。 佢整爛咗，你咪唔使嗰啲佢觸覺，佢觸覺咁樣。 即係冇好啲嘅方法咩？嗬，以前嗰只活頁門幾好啊，活頁門一個好大嘅 square 咁樣拱開就抌落去算啦。 即刻佢自己掹翻 埋。你而家要我分幾廿批咁樣逐幾件幾件咁樣拍入，佢就唔跌喎。你拍完又佢唔跌喎，最慘就 因為下邊滿曬啦。 係啊，但我覺得嗰個活頁門都係有問題嘅。我講緊嘅咪就係嗰個活頁門咯，即係佢拍埋你嘅時候嘅話，其實係好危險嘅。係 啊， 因為佢會夾住有某啲嘢，你有時你個手伸唔切嘅話咧，佢會夾住你嘅手。 係啊， 有時你拱佢落去啊嘛。系咪？咁唔系个个都好似好高大咁，好似我呢啲咁点算咧？系咪先？我已经好似寄信咁样啦，系咪先？ 我明啊， 系啊，好尴尬件事。 小姐，使唔使帮手？ 我就可以谂一谂嘅就系，我系咪应该要趁夜晚黑冇乜人嘅时候先？ 边生边度咁咁鬼鼠？边生都咁鬼鼠，真系惨啊！ 又嚟啦，嗰个鬼灵精。 系啊，佢唔知道你做乜嘢啦。 咁如果我拎我啲二手咪嗰啲叫做咩咩？有啲嘅慈善團體咧，咪專賣二手衫。我就咁索性一袋呢個俾佢， 嗰啲就更好啦。係啦，其實我冇記錯咧，佐敦道應該有一個地方嘅，甚至乎你直頭係可以咧就駛入去，跟住咧就喺嗰個地方咧，你只要係將你紅白藍歌袋一掟掟入去。你就可以砰閂埋道門走噶啦， 好型 啊！好型下嘅嗰件事係 咁，你唔做 咁樣先至係噶嘛。 咁方便啊嘛！ 我喺沙頭角揸架車去佐敦島，你冇嘢啊嘛？ 仲要得一個袋仔， 掉兩條裙 啦， 得啦， 唔得係啦， 大堆嘅 正啊 ，OK， 冇錯，有更好嘅方法啊！你地球更健康。好，十點半呢個星期二聽緊風騷發言先咧，十點半嘅新聞報告。今日同樣都會有呢個馬老師啊嘅啊今。唔系马老师， 我哋有 K K Sir， K K Sir， 我仲记住你个下流教室，对唔住，我时间停留咗。 嗰个教室执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李家超話：院內地免檢疫通關，未來八個星期的預約名額預約17%，仍然未夠兩成，反映每日名額50,000符合實際需要。當局會視乎實際的情況，每日與內地有關單位溝通協調，觀察幾日並且檢討運作，以決定是否有調校空間。李家超話：本港前往內地的配額最受歡迎的日子是年29，有90%人已經預約回內地，其次是年28和年30，可見通關代表團圓、團聚和民心所向，兩地緊密相連。他又說通關亦都提振經濟和增加人流，預料餐飲、零售、商務、展覽和旅遊會逐步受惠。通關代表香港可發揮背靠內地聯通世界的重要地位，對引入企業和人才都會有幫助。內地與香港免檢疫通關之後，兩地人士過關的時候需持有48小時內核酸陰性檢測證明，目前兩地對陰性證明的 CT 值標準有差異。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醫務衛生局將會與本港化驗室溝通，統一報告標準。他說，內地主要針對香港發出的檢測報告是否陰性，判定相關人士是否符合過關要求。政府會就檢測結果的說明與不同化驗所尋求共識。李家超又提到，本港目前豁免3歲以下幼童入境的核酸檢測要求，但是內地就沒有。特区政府会同内地沟通，佢又话明白两地核酸检测费用唔同，要睇各地方嘅自身条件。至于会唔会改变入境人士核酸检测要求，需要取得两地政府同意。核酸检测仍然系确保两地疫情风险可控嘅有效保障措施，但系政府会审视情况，研究有冇调校空间。 本港与内地恢复免检疫通关，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预计，农历新年会有少量内地旅行团访港，相信每日只是单位数，主要是短途行程，可能要到三月才见到内地旅行团增加。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恢复通关令到业界见到曙光，但是目前内地旅行社主要向香港查询行程，现在仍然在规划阶段。他说暂时未听闻有人组织旅行团来港打疫苗，相信较富裕阶层可以自由行，直接坐飞机或者高铁来港，未必要参加旅行团。酒店业主联会经理陈焕燕表示，近期查询多了，内地旅客的酒店预订率微升大约 10%， 相信由现时到农历新年订房未必上升很多。他说酒店房价近期轻微调整，但是需求不是太大，调整亦都不是很多。英国首次尝试从本土发射卫星，但是过程出现异常，未能够进入预定轨道，任务以失败告终。维珍轨道公司当地星期一使用一架改装的波音747客机，从康沃尔搭载火箭发射器一号到爱尔兰南部的大西洋上空发射。火箭原定将九颗军用和商用卫星送入轨道。公司表示，由于出现异常情况，导致无法进入预定轨道，正是分析相关数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周初气温显著下降。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24点，跌164点，总成交金额51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38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9蚊，跌3蚊。恒生中国企业72.92，跌7毫。阿里巴巴107.5，跌2.9。宗教控股11.38，跌6.2，美团176.2，跌4.4，合报系报8.95，跌9.3，先升药业系报12.06，跌6.4，港交所371.8，跌5.6，中国平安57.9，跌6.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8，日元131.77，瑞士法郎0.922，加元1.341，人民幣6.768，英磅對美元1.216，歐元對美元1.073，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637。日經平均指數報26,199点，升225点。港金報17,420蚊，跌3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72.7美元，賣出1,873.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对出啦，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咁龙翔长道去观塘分别都有事故，咁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有坏车阻路啦，咁呢一段嘅龙尾就喺北架山花园，后少少嗰段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有坏车阻路，咁呢一段嘅龙尾就喺北架山花园，后少少嗰段呈祥道去观塘近住大埔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 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喺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啦，近住丽业街一段都系慢车。咁另外，较早前红磡嘅学园东街有水管急收，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红磡道至到民乐街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啦。咁另外，红磡道去土瓜湾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学园东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为调查三叔的下落，五邪毅然进入十一仓，一个表面上存放玉石的仓库，但实际上暗藏惊天秘密，更引嚟连番险象。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与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啦。一阵间十一点钟之后咧，我哋个讨论区就系今日嘅人生金句或者系座右铭啊。我见到好多人留咗好多不同嘅，咁而家再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喂，世界上有啲嘢咧，即系两面睇嘅。咁啊，讨论区咧有个人咧就首先咁讲啦，佢就话去完一间嘅家私连锁店啊。咁啊，家私连锁店里边有多啲示范单位，我几中意睇啲示范单位嘅，因为有阵时咧会俾到你一个叮，系我间房間虽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可以跟佢呢个方法，咁即系个原意又好嘅。但系佢提出咗一点，咁虽然有啲网民都唔同意嘅，佢话点解呢间房仔嗱，系想系间房仔啦，咁整得几靓啦，点解个窗口要贴一啲物质质嘅公屋咧？咁嘅样，咁言下之意咧，好似觉得会令到成件事咧就系扣咗分啊。咁但系咧，亦都有啲网民就话：喂，咁而家香港居住环境好多都系咁噶啦。如果呢间房咁细，望到嘅望到呢啲 海景， 又唔出奇啊？系咪要贴即系呢个瑞士嘅海景或者瑞士嘅山景咩？即系你好假嘅都得嘅，但系你好唔即系唔现实咯。咁你会点睇啊？ 我诶觉得贴地啲啦， 贴地啲 系 嘛？ 系啊，现实啲系嘛？公屋高楼大厦或者天桥入边啊，我都 OK 系啊，根本就系咁样，唔通你整个青山绿水喺度？ 系啦，即系啲人就系咁讲，你整到好假，其实咪即系唔 系啊？ 不过咁，我又唔知啦，即系当系一种嘅销售嘅心理啊。如果你贴个好靓嘅海景咧，会唔会买嘅人咧？好似买嘅冲动又多啲咁咧， 睇埋个靓窗帘咯，呢个先系重点啊嘛，窗帘先重点， 买埋个窗帘 系啊， 你点啊？对呢啲示范单位， 示范单位贴一副咁嘅嘢喺度， 系啊，因为佢有个窗口噶嘛，呢间房 系砌一个房喺度，啊个窗口， 我觉得点解要介意呢啲嘢咧？ 系咯， 即系你买家私，我唔知咧，我系会觉得其实有时你住一个地方咧，你舒唔舒服咧，真系好睇人嘅性格嘅。因为我曾经见过有一个画家，但系而家暂时嚟讲嘅话，我已经唔记得咗系边一个啦。佢话以前细个嘅时候嘅话，屋企系非常之穷困，而住咗一个地方嘅话咧，系冇窗嘅。 但是他作为一个画家，他就在那埲墙那里画了一个框， 哇， 当他是一个窗，外面就画了很多树啊，有雀仔啊，咁我就會覺得我每一次我望住呢埲牆嘅時候嘅話咧，我就能夠想像到嘅就係出邊其實都仍然係自由開放，同埋其實出邊都係一個大自然嘅一個即係景色咯。咁我覺得佢好正喎、 啊。 咁呢一樣嘢其實係好哲學嘅一個問題嚟嘅、啊。一個問題嘅就係話，就算我個窗我未必真係可以嘅，就係望到一啲咁靚嘅景緻。我心中有呢一個嘅景緻，我有呢一個咁樣嘅 圖畫， 圖畫咪已經 OK 咯。 嗯、 我覺得好勁咯，嗰件事。 係啊， 的確 好容易啊。 即係我唔會因為嘅就我屋企冇部個窗，我而望唔到出邊嘅世界、 啊， 而我會覺得嘅就係我被困在斗室裡面。 冇 錯。但係其實我嘅思想係好澎湃，我係可以好開放，啊、可以好自由。 就算你冇個窗喺度、嗯，真係冇窗啦，你整個靚嘅窗簾布喺度、嗯，你自己都覺得係一個好靚嘅嘢嚟。所以我覺得真係冇乜所謂，你唔需要。介意佢係咩勁？ 所以有時你都會咁樣噶，即係你會買一啲 poster 咧，即係譬如可能你好中意巴黎鐵塔嘅，咁、 啊、 你都會就唔知揾一個地方嘅話，咁跟住就整一個即係整一封咁樣嘅 poster 喺度，你都會覺得好靚噶。 冇錯， 我都會見到嘅就係有啲人都會試過係咁樣嘅，即係可能就係你喺一埲牆嗰度，你畫一個巴黎鐵塔，跟住你會將你自己影嗰啲相嘅話貼 好靚好型 啊！等等呢啲咁樣嘅， 好、 嗯、 有藝術藝術嘅感覺 嘅一啲， 冇錯。 我最記得嗰陣時咧，有個 Auntie。咧佢屋企咧，系佢窗口系望咩咧？系人哋嘅脚。点解咧？因为佢层楼系沉咗一层嘅，即系地牢一层。咁佢有窗嘅、嗯，但系望住啱啱地面、嗯，所以见到啲人啲脚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咁样。 哇！咁更咩啦？ 都冇办法。 系 咯，你所讲嘅呢啲咁嘅嘢，有好多韩国人，佢哋咪就住喺呢啲咁样嘅屋度咯。系啊，你睇下《流记星座》嘅话，佢咪就系讲紧呢一啲人咯。 系啊， 系啊， 都人生活系咪？ 但系好正，因为我又系睇咗有一个 documentary， 佢咧就系拍紧嘅就系呢一啲咁样嘅后生仔。有一个系乜嘢咧？佢系一个摄影师，佢就系住喺一个咁样嘅地方。好多人就会。嫌棄啦，就係因為你個地啊，你住喺個地下裏面噶嘛、嗯，地方又會潮濕啦，嗰啲牆嘅話，好可能又會比較容易爛啦， 蛇蟲鼠蟻。 佢反而就覺得呢一啲先至係呢一間屋嘅念力。呢啲嘢先至係呢一間屋俾到我嘅一個歷史嘅感覺。佢又即係當然，如果你太爛啊、太裂嘅話，佢一定要補啦。但係問題係有時有啲嘢嘅話，你都要保留佢原有嗰個樣貌，佢本來就係咁嘅。係啊，咁就係佢裡面嘅話，佢就係即係麻雀雖小，但係五臟俱全。佢就整到整整齊齊，啲衫又骨骨滋滋又好靚咁樣。同埋佢自己唔會覺得我住一個咁嘅地方嘅話咧，我就係一啲比較低下層嘅人。係、 嗯、 啊，你睇得起你自己，我覺得、 嗯 住喺邊度嘅話，其實都係唔重要。重要的是你生活的品质。 没错、 啊。 今天大家仲即要怎样靓啊间屋要装修啊又要静啊开扬的时候呢想想那时候呢其实呢香港很多地区呢每一日听家家要停一停。因为飞机过咧系好大声， 九龙城， 你有冇去到呢啲朋友屋企啊？倾下偈，等下先，咁样过咗架飞，诶，继续讲啦，咁样， 系啊，真 系好大声，人哋都系咁样啦。 你个飞机啊，我试过钻石山嗰啲，仲有啲木屋区啊， 嗯， 有个同学屋企啊。跟住咧，哇！有老鼠过啊，死我！跟住佢话 飞机过变老鼠过， 系啊。跟住佢话唔使惊， 有佢啦， 系啊。 佢 系 装扮晒， 系啊。 佢由嚟都呢段时间行出嚟噶啦，咁、 啊、 样、 啊、 又系 好奇特。跟住佢话：，唔使惊啊，系咁噶啦。 系，所以有啲人惯咗， 系啊， 唔系话。唔好嘅東西係好啊，不過問題有陣時候，當你嘅生活裏面要同佢共存，你就諗辦法點樣去接受呢一樣嘢。 同埋、啊、你咪靠自己去改善咯。 哇！好，今日你好有呢一個鼓舞力量啊！ 真係， 嗯，冇錯。 你記唔記得頭先我話我叫咩強啊？ 你叫鼓舞強， 翻身強。 翻身強唔好，你梗係冧過先要翻身噶嘛？ 你點知佢冇冧過咧？ 冧 過好多鋪啦。 哎，好啦。早晨，呢个风骚爆人啊！星期二嘅早上，翻嚟我哋会有今日网上情。 网上情，好好活着才是悼念家人最好方法。死亡是不是生命的终点？人离开了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呢？你相不相信人死了之后有生命的存在呢？你最爱的家人朋友现在去了哪里？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解读，最好有自己的信仰，清楚知道自己信念什么。如果真的没有宗教信仰，都要找出自己生命的哲学，想下人死了之后会怎样，要怎样活着才可以减少生命的遗憾，要怎样照顾自己的一生才在走的时候平静安乐。你一生你做过啲乜嘢证明你冇虚度此生，冇浪费时间？如果我哋经常谂下呢啲问题，就会了解其实死亡随时都会发生，跟住你就会觉得活着嘅每一刻都系好宝贵。你开始会去思考，排出优先嘅顺序，做啲乜嘢先，对边个要好啲先，乜嘢先系你生命中最重要嘅人同事。如果等到自己真的要走了，家人都要走了，先面对这种问题，先问自己已经太迟。面对自己的好朋友家人离世是最艰难的，凡是真心伴你走过的都在心里面落下深深的痕迹，何况是曾经陪伴我们度过美好回忆的家人。要短时间忘记曾经有过的记忆是不可能的，有时人会痛到无法自己。我会写信给一些逝去的亲友，真的你可以透过写信祷告和他们取得一个灵的连结和感应。不要苛求自己，要自己何年何月一定要忘记他们，或者残忍地要求自己不要为这件事而伤心。想念逝去的家人可以找信任的朋友倾吐，或者正如刚才所说，写封信给他们。与其浸淫在哀伤，不如提醒自己用他们的名义做一些好事，用比较健康的态度走过生离死别，把死亡的痛苦转化为生命的提醒，让自己活得更积极。好好活着先至系怀念佢哋最好嘅方法。 着什么烦恼，想跟我说都可听到，反倒有趣图画，何妨大笑，让妙事亦被我看到，游玩时开心一点，不必挂念我，来好好给我活着，就似最初，仍然在呼吸都应该要庆贺。如果想哭，我事事对嘉宾满座，说个笑话纪念我。 话你是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嘅？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咯。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好啦，快啲十一点钟听个风骚快活人吓，咁翻嚟咧就有今日嘅讨论区。 冇错，就系、是、人生嘅座右铭、嗯。希望大家新嘅一年咧，亦都可以精进自己。 冇错，系啦，做好自己啊。 系啦、嗯， 好似我一样翻身啊。其实我翻身系即系。 瞓觉嘅时候翻身啊嘛，即系另一转啊嘛， 旧嘢我哋再翻身， 即系鲤鱼翻身啊， 系、 哦、即系条鱼食完一边嘅话要翻过 嚟，废物重 做，好痛啊！ 系咪嗰只啊？ 系啊系 啦， 有啲鱼唔可以翻噶， 系啊沉船噶， 系啊喺度插落去， 仲有啦，农历新年啦，更多嘢要唔好做啊，唔好做啊，嗰啲咁嘅嘢啊，你听下星期四啊，玲玲师傅讲啦， 系啊， 所以我都好担心啊，今年我哋要做过新年嘅时候要翻嚟做节目嘅话咧，唔可以乱咁讲嘢，点算？ 一同出席北美领导人峰会，预计重点讨论非法移民、贩毒、能源和经济合作议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拜登相信峰会将会承诺加强合作以解决芬太尼问题。芬太尼是一种合成鸦片类药物，被指至今造成10万美国人死亡。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抵达法国巴黎访问，并且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工作晚宴。马克龙同岸田文雄谈及乌克兰同北韩等嘅问题，又表明要加强喺核能、可再生能源、汽车制造同国防等领域嘅双边合作。岸田文雄话：，随住中国军力增强，印太地区嘅安全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法国系创建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嘅首要合作伙伴。佢宣布将会加强与法国嘅联合军事演习。而喺工作晚宴举行之前，马克龙宴请岸田文雄参观重建中嘅巴黎圣母院，系巴黎圣母院喺2019年大火之后参观嘅首位外国领导人。 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港岛录得几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周初气温显著下降。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71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62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56点，系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3.16跌4.6，腾讯控股359.2跌2.8，阿里巴巴108.5跌1.9。美团176.9跌3.6，中教控股11.42跌5.8，黑布系报9.01跌8.7，港交所372.2跌5.2，先升药业系报12.26跌4.4，中国平安58跌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8，英镑9.5，瑞士法郎8.47，澳元5.386，加元5.83，新西兰元4.972，欧元8.376。每百日元对港元5.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6,199点，升225点。港金报17,4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91美元，卖出1,8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龙翔长道啦，咁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对出，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龙尾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咁后少少嗰段翔长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咁呢一段嘅翔长道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蝴蝶谷道噶，咁再讲多次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咁后少少嗰段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咧，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里安苑，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由于要清理路面障碍物，所以影响到现在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龙尾在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林锦公路去锦田公路方向近住新塘一段就比较车多。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土瓜湾的北帝街啊，介乎码头角道至到木厂街的一段北帝街啦，仍然是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龙翔道天马苑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我有朋友就快做新手父母，我应该去边度咧买份礼物送俾 B B 好咧吓？ 去会议展览中心。 吓？ 啊， 我个侄女咧就快五岁生日啦，喺边度可以买到新款好玩又益智嘅玩具呢？ 都系去会议展览中心啊！ 吓， 又系会展？如果我想买啲文具用品俾我儿生仔，你又系会叫我去会展？ 正确，因为喺嗰度会举行文具及学习用品展、婴儿用品展、玩具展，仲有眼镜展添啊！你哋可以顺便换翻副新眼镜。 好、啊，去一个地方就可以揾齐晒咁多嘢。 呢四个展览系喺几时举行噶？ 1月9号至12号，去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就可以睇到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阿欧、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CIBS 人人广播 Our teachers, our hope Hamra Guru Haru 13位小数族裔老师13个师生之间的故事由尼泊尔人士制作的 CIBS 节目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希望 Our teachers, our hope Hamra Guru Haru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由2022年12月31号开始每个购物胶袋的最低收费由5毫加到1蚊大家要留意购买冰冻或冷冻食物再没有免费胶袋了只有没有包装或未完全包装的食物和非器物包装的餐饮外卖才有免费胶袋每次交易应尽量只用一个抌少啲悭多啲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呢嘅心得就系、是、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㗎喇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呢淨係呢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人生嘅金句或者座右铭吓，咁我见到咧网上好多朋友都留咗咧不同嘅， 系啊，好犀利，好犀利， 好犀利啊！今朝吓 人心醒， 好咁啊，不如分享下大家嘅先啦，好唔好啊？读一啲啦，呢、這个咧睇下先吓，呢、這个朋友咧就系话我人生嘅座右铭就系、是、呢、這个唔系几好啊嗱，不过即系我当讲笑咁讲啊，你有你死，我有我翻屋企又唔得嘅，我哋要互相帮手嘅，好 Q 啊你吓， 另外即系有时都会咁系啊！你 话 你死我有 我妈嘅， 有 时 都要咁。 系啊， 是是 我觉得 啲 系啦，即系你有时点都要唔使咁咩嘅。 或者我哋从美化少少角度睇，就系话，就算世界上有啲不幸嘅事，我哋都系继续开心地翻屋企嘅，咁好啲会唔会？ 因为我又唔系一个圣人， 系啊，做唔到咁多嘢。 你容许我有少少呢啲咁嘅嘢啦。 系啦，另外张生嘅千斤担子两斤挑，趁青春结对向前行，好似篇文章个歌词咁样啊。啊，咁好多朋友。另外咧就系、是、诶，先呢个朋友咧，佢话做人最紧要呼碌，唔好扶碌。咩、叫呼碌咧？即系全个碌啊，即系点样啊？唔好扶碌啊。咁另外咧就积极每一天，好多呢啲啦吓。另外呢个朋友就系话活在当下，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等等等等 我呢啲真系一定有嘅，一定有。写咁树欲静而风不息啊，子欲养而亲不在啊。 以前写写嗰啲咩纪念册 系嘅，真系 即系毕业嘅时候写纪念册，经常会有呢啲啦。 做人格言100句啊，嗰啲里面一定有 啊。冇错，咁大家分享一下啦 好啊！ 我記得嗰陣時咧，我睇過一，應該話我好多年之後啊，即係已經去到一個叫做做咗好多年嘢之後，我先睇到呢一句嘅網上嘅金句咧，我有少少叮一聲，但係都認識得太遲啦咁樣，8个字嘅就叫做。理不理财，理就系你啦 you 理不理财，财不理你。 嗯， 咁我觉得啊，好有意思。理财呢两个字咧，其实咧系好多人有好多个方法。咁、有啲人投资，有啲人储蓄。咁总之你用你自己的方法， 總之都好，理不理財。如果你唔理財咧，財不理你啦，啲錢都唔會理你啦。咁啦，咁啊， 系啊，大佬依家轉型嘅，佢好關注嗰啲財務嘅。 唔係，根本佢個人就係咁。我正係想講一樣嘢嘅，就係你留意嘅金句或者係你所睇嘅一啲格言咧，係反映你個人。其實你覺得乜嘢在你生命之中係最重要？ 明白。 我點解會留意呢？就係因為我覺得我中咗呢句説話所講嘅嘢，我唔識得理財。所以佢先会叮一声，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明白， 就系点解我以前唔识得咁谂嘅咧？咁样呢个我多年前睇过一句，我觉得好有意思嘅说话。 嗱，我睇嘅就唔系一句嘅说话嘅，咁其实我都有几段嘅嘢咧，想同大家分享。因为我好多时候我就会将佢抄喺一本嘅簿仔嗰度咧，就会系提醒自己嘅。咁首先嘅就系我自己有一啲名人啦，我都好追随嘅，甚至乎会买一啲佢哋嘅书啊。他们的金句咁样我会成个耐唔耐会攞返出嚟睇会提醒自己嘅。其中一位嘅就係德兰修女。係啦，佢有讲过嘅有一段说话我觉得係好嘅。短短地佢话第一人係毫无逻辑嘅，係唔讲道理嘅，但还是要爱他们。第二做好事别人会话你动机不良，但还是要做好事。第三成功带来敌人，但还是要成功。第四，坦诚让你受到伤害，但还是要坦诚。就是你做人啦。咁当然啦，除此之外嘅话咧，如果我冇记错咧，我嗰阵时候喺德兰修女，佢喺加尔各答开咗嘅一个叫卡里格嘅地方啦。咁就其实都系收容一啲嘅，就系啲流浪嘅朋友或者系垂死嘅病人啦。咁跟住喺佢嘅墙嗰度，其实系充满住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人生嘅格言。咁当然因为佢系天主教嘅，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嘅都系来自一啲佢哋嘅一啲圣人佢哋所留嘅嘢。咁另外就有一个亦都系好中意好中意嘅。冇记错，应该喺其中入门口嘅一个位置嗰度咧，佢系写住喺嗰度嘅，系方济各嘅一个祈祷嚟嘅。佢写住嘅就系话：天主，使我作为你和平嘅工具，在有仇恨嘅地方，让我播种仁爱；在有残害嘅地方，让我播种宽恕；在有猜疑嘅地方，让我播种信任；在有绝望嘅地方，让我播种希望。在有黑暗的地方，让我播种光明；在有受苦的地方，让我播种喜乐。我不祈求他人的安慰，只求安慰他人；我不祈求他人的谅解，只求谅解他人；我不祈求他人的爱护，只求爱护他人。因为在施舍他人时，我们接受施予；因为在宽恕他人时，我们获得宽恕；因为在丧失生命时，我们生于永恒。 妄想情啊，真系好好啊！今日啊， 呢个系我自己有时我会觉得系应该要做嘅地方啦。当然希望嘅就系可以喺一啲即系好似做节目嘅时候，我有时我都会攞住嚟，会作为我自己嘅一个谂法，就系、是、希望喺一个小小嘅节目里面嘅话，可以俾到大家快乐，可以俾到大家希望。 好好嘅咧，呢啲短短嘅金句啦，无论几多句都好啦，即系有时你会可以用好多年嘅，因为你当你唔开心啦，或者有时你有啲困局，你谂唔通嘅时候，你谂翻呢话咧系会有叮一声嘅，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有时你喺一啲嘅人生面对嘅问题里面嘅话，你会好似觉得有好多嘢你都好似冇乜出路，或者系冇乜嘢，咪就 系 好似呢啲咁样嘅祈祷文咁样咯。吓、 啊， 你唯有嘅就系宽恕啦，放低啦，咁咪 点都要退一步。 系啊， 退一步， 你冇嘢嘅，你唔可以将嗰样嘢，你永远都要转自己嘅。 冇错，我希望我哋今日带嚟嘅人生金句，可以大家可以作为脑袋里边嘅一啲嘅动力，活得更加开心。十九度嘅温顺，你湿度91%，翻嚟我哋继续讲下马老师咯。 我仲有嘅，我带一本书翻嚟。 知道， 好啊， 正。 从前里那灯火，明年变了魔，重燃过会闪闪星河，流行过那些歌。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光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几多更低。 舌头咬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翠华港，细数老街店铺和杂行，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总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同流里有几多，随年岁结果，流传到记忆的。有几多情怀似最初，可霎眼随风飘过。无非精彩过，如今这街角，来注满这时代最缤纷的耀眼星火。长街中错落，这协议感觉享受脱去束缚，来和我一伙，旧有的地方共想造访，最古老的变化成寄望，望向想象的生活可不断的奔往，就可踏出绚丽的经验的康庄，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住这里，那种爱仍独有。 好啦，马老师，有啲咩人生嘅金句令到你今日可以奋斗得咁成功嘅咧？ 哇，你真系嗰只系呢句说话， 又嚟啦， 嗰只系呢句说话，我都系今日人生我嘅金句啊！ 系啊，冇错， 即系话当有人揞你嘅时候，请你深呼吸， 方啊， 深呼吸，系啦， 即系我翻人生，各位朋友，人生真系好难做系嘛？我话你成功又唔啱，话你失败你又 嬲，你有几难做啊？ 真啊！嗱，同我讲，我啱啱讲呢样咧，真系不谋而合。喺我之前咧，我发觉我人生咧可以由二千年前，即系2000年 个分水岭系二千年前， 系啦，系一个阶段。二千年后，另一个阶段。 点解嘅？ 吓？ 点解嗰个分水岭？ 因为有千年虫， 系啊，咬到 千年懒虫， 有千年 懒虫， 嗯，好惊啊！ 有冇喷杀虫水 啊？你相信呢样嘢？ 有冇啲杀虫水喷下个电脑？ 所以一切归零啊！二千年 嘅，喂，唔好讲少，嗰阵时真系惊嘅啲人，有啲人真系惊。讲到又话你个银行存款咪冇晒啊？咩？ 你真系惊啊！你攞晒钱出嚟啊？ 佢都系钱咯，最紧要系 由嗰阵开始理财。 错啦，咁啊财唔理你啊！ 咁咧嗰阵时咧，就因为转咗新嘅工作环境，同之前完全唔同啦，就去咗间 I T 公司。咁但系就哇，原来呢个世界咁大嘅，好多人事啊、工作啊，甚至无你嘅伙伴啊，原来个个都有唔同嘅对你。 但系几好啊！ 冇错， 即系人生，我觉得其实有时真系应该要睇多啲唔同嘅嘢，唔好成日生活喺一个舒适圈里面，系啊， 然后我发觉咧，哇，原来世界咁大嘅，咁跟住落嚟咧，几年咧，亦都有啲唔同嘅老细、老板同我讲过相同嘅嘢，因为嗰阵时我唔知点解咧，我发觉我身边好多人咧，成日喺度喺我耳边度嗡嗡嗡嗡嗡嗡，好似。烏蠅咁樣樣， 嗡嗡嗡乜嘢？ 點解啊？耳邊嗡嗡 嗡，是非 係啊，是非啊，好困擾嘅。跟住個老闆，我真係好記得，佢同我講，我話哇，好煩啊！即係有時候傾下偈，夜晚飲酒咁樣樣，佢同我講，我話你屋企， 是非者變是非人。 李丽君，我又要 收呼吸，又要收呼吸。 啊，凉啊！你要凉噶。跟住佢话：你屋企有冇试过有乌蝇咧？我有噶。咁佢话你点样打乌蝇咧？我话两种方法，一系赶佢走，另外一种咧就攞张报纸拍佢。佢话你会唔会攞你？如果你食紧饭，你会攞你个碗掟埋佢啊？我梗系唔会啦。咁佢话咪系咯？嗰啲乌蝇咧，其实根本咧就喺度嗡嗡嗡嘅啫。 佢係好困擾，但佢始終有一日會廢，因為佢根本冇價值，同埋佢停留喺啲最污糟邋遢嘅地方，完全冇養分嘅。你唔會咁蠢攞你手中嘅碗啊飯碗，只係一個舉例嚟嘅。 即係你份工係咪？你唔會因為呢啲咁樣，佢會講是非嘅一班同事， 影響到你份工咧， 係啦，唔做自己份工作咧， 咁 嘅意思啊？ 咁我覺得哇，係真係發人心醒喎。另一個老闆咧講咧就係話。狗吠，呢個喺國內一個老闆同我講，嗰陣時咧唔知點解咧，我哋個廣場咧好多狗都哇，我成日叫啲人趕佢走啊。跟住 流浪狗嚟㗎嗰啲， 係啊，唔知啊街邊嗰啲狗啊等等。我話喂，跟住佢同我講，佢話狗你咪由佢吠咯，佢會唔會咬到你啊？我唔知㗎。咁你唔好撩佢咪得咯？ 唔係，但係我冇撩佢啊， 佢 自己喺度吠，佢好煩啊嘛。 係，我又係咁樣樣。跟住佢話：你咁你會唔會踎低同佢喺度吠啊？我梗係唔會啦。咁係咯，由佢吠咯。即係意思就話，當你如果身邊好多小人啊， 阻止唔到噶啦， 係啦，無無謂謂嘅嘢啊，你真係唔好將自己即係撳到咁低層次，同佢一樣喺度嘈啊，喺度鬧啊，諸如此類。啊，呢兩樣嘢真係令到我咧，我真係好坦白。我以前的脾气差啲嘅， 我真系唔知啊！我识你嘅时候嘅话，你已经好暗沉。 系啊，可能过咗二千年， 系咪应该系啊？ 系可能 是，我应该系二千年 因 为 我真 系 嬲。 应该咁样讲，我只系觉得嗰阵时候你比较意气风发，意气风发，但系唔系代表嘅就系、是、即系你 系 嗰啲恃宠生骄， 系 你唔系，但即系嗰种咯，系啊，又唔系嗰只嘢嚟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嘅就系我咪识得你迟咧？你不停咁样同我讲，我就话你曾经试过嘅就 系 你有啲脾气 啊， 或者系即系你嗰阵时候都会闹 人 啊，我真系冇咯，我闹你啊有， 都冇見過，雖然我即係都識你好多年啦，我都冇見過。 會唔會係你同佢個相處唔同啊？你邊度咁鬧佢啊？ 我咁噶，你試下。 嚟，冇所謂嚟。 我無得無端端做咩鬧你啊？傻 嘅，你先就有勢啊嘛。 我哋 係 咯， 我哋就做咩鬧你啫？ 即係咁樣樣，但我覺得咧係真係原來係好嘅，因為我發覺嗰陣時咧。我闹完人之后咧，嘭嘭声嘅个头好似， 梗系啦， 系啊， 发完脾气啊嘛， 真系唔好嘅，所以我就同自己讲，算啦，好似头先咁，深呼吸。咁我觉得呢两个老板教我呢样嘢，我觉得系真系值得嘅，因为佢话你就算你同啲同事嗌完交，第一你自己唔开心，第二对方又唔开心，个做唔做到你想做嘅嘢咧，未必。系啊，佢话可能啊，大家关系仲衰吓，佢又整你，你又整佢，整嚟整去，整嚟整去，佢话冇意思嘅。 的确咧，呢个世界上咧，好多人咧未必会即系令到你咁开心啦，佢哋所做嘅嘢啦，所讲嘅说话啦。记得嗰阵时咧，我朋友阿倪震咧，佢话有一位后生嘅读者啦，即系当时佢仲有啲出书啊嗰啲咁样，就写文章嚟闹佢，闹咁啊，闹得好紧要啦。佢复佢咧就系话，其实如果你见到地下有一啲狗 A。你唔會踩落去嘅，你會攬過佢噶嘛？如果你咁憎我，你忘記我算啦。 係啦，我都覺得係。 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呢個説話，係咪？即係你見到地下啲污糟嘢，你仲踩，咁你佢咪污糟曬？ 冇錯冇 錯。呢樣嘢我都曾經諗過㗎，我都曾經有講過㗎。就話其實有時你好得意㗎嘛。嗱，以前你都仲叫做嘅就係你寫封信，你會專登好有誠意咁嚟鬧我啦。但係而家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話喺呢一個嘅社會平台，係咪我哋嘅呢個網上嘅平台裡面啊？我係會覺得嘅就係點解你？又咁唔中意我讲嘅嘢，但系你又要听完之后，跟住你又要闹我咧。 咁用心啊！ 首先一样嘢，我觉得嘅就系你点解要咁劳气去为一个你觉得咁唔值得嘅人？如果你觉得我系一个咁唔值得嘅人，我讲嘅嘢咁唔好，咁点？你唔好嘥时间去听我讲嘢啦。 系啊， 系咪啊？ 你嬲嚟都冇意思嘅。 系啊，你嬲嚟，你 send 一啲嘢嚟俾我嘅话咧，我睇完之后我又唔开心。 冇错。 咁其实呢一样嘢嘅就系冇人赢嘅，冇人赢。 就算你话我有啲咩做得唔好。我真的未必因為 除非一樣嘢，就是如果你覺得你咁樣嚟呢度踩我嘅話，你係會開心嘅，咁都仲好啲。 又或者你覺得你係幫到我改善，除非係咁啦。即係如果你純粹發泄嘅，咁唔使啦。如果你見到啲污糟嘢攬過去算啦，唔好再諗啦，係咪先？大家都開心。 我諗唔通嘅嘢嚟㗎，係咪？成日都話你咁難聽啊，你做節目咁難聽啊，咁樣嘅。咁你又聽，點解你要聽咧？ 唔好折磨自己。 你應該揀一啲好聽嘅節目嚟聽 啦。 啱啊， 同意啊，人生苦短。 我真係好想講。 系啊， 系 啊，你听下音乐啊， 真心噶， 好啊， 唔好听，无谓嘥时间，因为我自己都唔会咁，我唔会拣一啲， 即 系嗰 碟餸好难食，你仲系咁食，跟住系咁闹，好难食，好难食，咁 唔 好食咯。 我唔会去睇一啲我唔想睇嘅嘢啊嘛，系咪唔好嘥自己嘅时间咯？ 好，由呢刻我唔望你。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与内地免检疫通关，未来8个星期的预约名额预约17%，仍然未够20%，反映每日名额50,000个符合实际需要。当局会视乎实际情况，每日与内地有关单位沟通协调，观察几日，并且检讨运作，以决定是不是有调校空间。李家超说，本港前往内地的配额最受欢迎的日子是年29，有90多人已经预约回内地，其次是年28和年30，可见通关是代表团圆、团聚和民心所向，两地紧密相连。他说政府正是筹备在2月举行大型宣传活动，希望吸引旅客和商机。他又說，通關亦都提振經濟和增加人流，預料餐飲、零售、商務、展覽和旅遊會逐步受惠。通關代表香港可發揮背靠內地聯通世界的重要地位，對引入企業和人才都會有幫助。本港近日市面出現搶救含撲熱息痛的止痛退燒藥，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政府計劃與藥廠尋求可行方法，在藥房售賣某些類型藥物時加入自律性的限制。他說立法規管的可能性存在，但是當局希望盡可能先與藥廠和藥房共同協議處理。李家超又指，市面出現問題的暫時是退燒藥，其他藥物方面政府會視乎實際情況決定採取什麼措施，強調政府一直留意市面藥物供應，肯定政府和公營醫療系統等醫療用品包括退燒藥供應充足。政府專家顧問孔凡毅說，專家建議本港可盡快取消確診者的隔離令。他說內地已經視新冠病毒為一種呼吸道病毒，而估計本港已經接近500,000人感染，混合免疫屏障已經足夠，有條件取消隔離令。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可視新冠病毒為一般流感，患者發燒或者不適，建議請病假不上班，如果退燒和身體狀況良好，就可以戴口罩繼續上班。身兼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成員的孔凡毅又說，近日多了新冠死亡個案已經接種3針，而且較多個案的3針亦都是接種科興疫苗，建議長者或者有長期病患人士，如果接種第3針已經超過6個月，要盡快打第4針，並建議打復必泰二價疫苗。他說不擔心恢復與內地免檢疫通關引發另一波疫情，相信幾個星期之後可考慮入境人士以快測取代核酸檢測，或者完全不需要。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預計，農曆新年會有少量的內地旅行團訪港，相信每日只是單位數，主要是短途行程，可能要到3月才見到內地旅行團增加。崔定邦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恢復通關令到業界見到曙光，但是目前內地旅行團主要向香港查詢行程，仍然在規劃階段。他說暫時未聽聞有人組織旅行團來港打疫苗，相信較富裕階層可以自由行，直接坐飛機或者高鐵來港未必要參加旅行團。酒店業主聯會經理陳煥賢表示，近期查詢多了，內地旅客的酒店預訂率微升大約10%，相信由現時到農曆新年訂房未必上升很多。他說酒店房價近期輕微調整，但是需求不是太大，調整亦都不是很多。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幾陣雨，吹和緩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多雲，有幾陣雨，本週後期和暖潮濕，早晚沿岸有霧，下週初氣温顯著下降。依家氣温19度，相對濕度8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1,291点，跌97点，总成交金额69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55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3.24，跌3.8。阿里巴巴109.5，跌9毫。腾讯控股360.2，跌1.8。美团177.2，跌3.4。中教控股11.44，跌5.6。黑暴系报$9.07，系跌8.1。中国平安57.7，跌8毫。友邦保险86.5，系跌8毫。港交所373.4，跌4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8，日元131.88，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9，人民幣6.771，英鎊對美元1.217，歐元對美元1.073，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37。日經平均指數報26,147点，係升173点。港金報17,450蚊，冇起跌。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3.19美元，賣出1,873.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枫泥楼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枫泥楼一段咧都仲系车多少少，咁而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路面嘅障碍物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咧，较早前咧有轻微嘅交通意外，好快脆清理好。咁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嘅情况，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对出。喺九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喺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佐敦嘅宝灵街由于有爆水管，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嘅一段宝灵街仍然系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导演表示，曾经为展翔这个角色的人选想了很长时间，因为这个人物比较特殊，所以尽量想找一些有新鲜感的演员，就找了本身是电影演员的张仲文。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铁路和主要干道连系市区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023年3月31日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 放松快活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人生座右铭或者系人生金句，有人回应你嘅狗 系啊，Cat Mabel 啊，佢又回应翻，佢话有长辈同佢讲咧，癫狗唔识吠，即系话吠嗰啲未必系最癫嗰啲狗。但系佢有一句咧，我同我嗰个系不谋而合嘅，即系话吠咗嗰啲咧，唔好理佢。 嗯， 啱，真系。 佢迟啲就会揾另外嘅一个 target 去吠噶啦。 你冇反应咧，佢又会走噶啦。我觉得都系啱嘅。是啊，然后呢但害你嗰啲真系小心，佢唔声唔声就喺你后边， 系 督你一 有一句说话就叫做无声狗咬死人啊嘛， 好 系啊，多谢分享， 冇错啦， 系啊，喂，今日其实大家有好多呢啲咁嘅互动嗰度像， 喂，有一句我几型啊，唱唱歌咁啊，不待扬鞭自奋蹄，哇，好深啊呢句嘢， 咁你解释啊，你系古文老师嚟噶嘛，系点解？ 這個呢就已經是講隻馬的、 啊、 即是如果是 即 是你未揈那條邊呢它已經自己 識奮力向前跑 沒錯、 嗯、那這些就是好馬 沒錯 你不是這隻啦 我都不吃回頭草、啊、我沒有吃回頭草、啊、那怎麼計算 但你吃窩邊草啊 好呀吃得贏好呀 Bingo 一番 但是我的窩邊草被人吃光 我知道我慘的 好嘢！ 你扭翻两条俾窝边草俾我， 一条都冇得俾你食啊！一条都冇得俾你食啊！ 仲要搵嗰啲水泥填咯， 哎呀， 寸草不生， 何必呢？ 好笑，系咁啊，好多嘅。咁其实我仲有一本嘅就系我最近睇紧一本书， 嗯， 系啦，咁咧就系一位嘅就系日本经营之圣啊，佢嘅名字叫做稻盛和夫， 嗯， 系叫运动108嘅，叫人生的真意啊吓，好、 嗯、 可惜，我本来系唔想买呢本书嘅、 嗯， 我系想买佢新嘅著作， 但 系个 书本唔知 佢 讲咩喎，运动108即系乜意思啊？ 佢讲紧嘅就系佢嘅金句。系、 哦、 啊，佢 讲 到嘅就系即系好震动心灵嘅一啲嘅就系名言集嚟嘅、嗯。我有时我系比较少买呢啲书嘅，因 为 我 觉 得咧系好唔抵嘅。大家睇下，因为里面嘅就系 好多图画。 唔系啊，系咁样就一版，我觉得蚀。 佢一版得几个字，有冇搞错啊？ 我嬲 咗，唔系啊，稻盛和夫点做经营之神啊？ 你啱， 系咪先？ 松实晒，你知唔知几岁？ 唔系，马老师，你应该好习惯，因为马老师嘅佢睇嘢咧，佢系将嗰个手机咧嗰啲字咧一版一个字啊，佢要放到好大，咁所以你应该好中意呢本书。 系啊，因为点解我会买咗佢咧？就是、因为我想买佢另外一本咧，就我唔知点解我搵唔到。咁跟住咧，我就见到佢就因为稻盛和夫先生啊，我自己好中意佢，我最近就睇咗一啲佢嘅古仔啊咁样。咁跟住咧就讲紧佢只经营之道，咁但系我唔想睇呢啲嘢咧，因为佢系佛教嘅，佢到最后尾嘅时候佢出咗家，咁、所以嘅就系佢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人生嘅格言咧。我想买嗰本书，我买唔到，但我就见到就剩翻呢一本啫。但系佢好乞人憎，佢冇俾人睇，佢全部胶包住晒。点解就我一开嘅时候我就歪冇 咁干净，咁干净嘅 呢个真正嘅经营之圣啊！佢又赢你一铺啦。 有好多佢嘅相同埋一啲嘅就系佢嗰啲可能六项精进咁样，跟住咧佢就一版就一四个字咯。 成本书咧，可能加埋咧一张原稿纸啊， 系啊， 可能得一张原稿纸， 系啊，500字写晒， 500字写晒， 咁厚本书你一个钟可能睇晒、 我睇晒啦已经。 咁但系学识啦，咁、 啊、 以后咧我哋出书咧好容易啦吓、啊，即系原来系咁少字可以出到一本，但系咁啊佢有佢嘅。思想嘅理念嘅 系冇错， 分享两句嚟听下。 系啦，分享下咧，其实咧，稻盛和夫先生咧，如果大家会熟悉下个，就讲下佢嘅少少嘢先啦。咁、当然喺经营上面嘅话，佢系非常之头头是道啦，而且有好多嘅一啲好大嘅公司喺就面临破产嘅时候，经过佢嘅手嘅话咧，可以成为嘅就系即系 起死回生， 起死回生。咁就系日航就系其中一间啦，佢、就系日航嘅 CEO、 嗯。 好啦，佢里面有讲好多嘢嘅，就可能生活态度啊，或者一啲做人嘅原则啊等等啦。好。咁我同大家分享一下，佢覺得最緊要嘅就係六項精進。 好， 每日嘅稻盛和夫究竟要做啲乜嘢呢？ 我要學佢， 你要學佢係咪？第一，無人能比嘅努力。即是話，其實就係努力、努力再要努力。佢成日做人咧，工作上也好，做人也好，係每一日都要去精進自己。 嗯、 今日要做得好，聽日就做得更好。 哇！呢、這個好艱 辛，不停提升，能夠不斷咁樣去努力咧，你先至能夠進步嘅。第二，謙虛而不驕。 系啦，做人一定要谦虚，系啦，同埋咧就系唔好骄傲，因为佢成日都会觉得嘅就系话，反而啊有一啲嘅就系有才能嘅人咧，佢会最惊呢啲人，佢话因为会好容易咧就会系佢哋会唔谦虚啦，同埋嘅就系会好容易因为咁样嘅话咧而骄傲咧，跟住就失败， 觉得自己成功。 好啦，第三，每日要反省自己，系啦，即系不论你做人也好，工作上也好，点样都好，每一日翻去嘅话都要谂一谂， 做得 好唔好咧？会唔会讲错嘢啊？会唔会得罪人？ 有冇谂啊？ 会唔会有一啲嘢可以即系 做好啲啦？系咪？ 系啊，每日可以做好啲啦。 同意啊。 另外仲有就系感谢生命。 啊，呢个真系 系啊！你要感谢生命，即系每一日其实基本上都要感恩吓，要多谢嘅就系喂，其实真系冇嘢系得来 冇嘢 必 然 嘅。你好好咁样去呼吸，你食到饭，你去到洗手间，呢啲都唔系容易的。 第二朝擘大眼起身见到个太阳，又一日。 记住要感谢生命。 知道。 仲有累积善行而利他嘅行为。系啦，要做好事呢、這个必定噶啦，同埋嘅就系你嘅心思系唔好自私自利，你为自己咧，你系唔会成功嘅，一定要利他。如果一件事里面你要决定嘅话，系能够帮助到其他人嘅话，做啦。 OK， 好。另外仲有就系不为情绪性嘅烦恼所困。烦恼分好多种嘅，但有啲系来自情绪嘅啫， 系啦，整啊， 嗰啲咁嘅嘢嘅话咧，唔系来自嗰件事情嘅。其实有好多嘢嘅话，你只要嬲嬲啊，或者系你要困住嘅话咧，嗰件事亦都解决唔到嘅。 冇错， 系啦，所以就系不为情绪性嘅烦恼所困啦。讲完， 好，非常 之 好。 咦，系五样啫咩？ 我数住嘅。 吓，六。 阿杜小宝夫妻， 佢对数冇敏感啊。 一， 唔系我写住，我真系。 二，三。 定你每日反省同感謝生命是分開兩個的？ 唔知喎，係啊，六項啊，講完啦。 哦 ，OK， 好， 多 謝， 好啦， 好啦，翻嚟仲有街坊街坊。另外有一兩句説話咧，我經常有時我係提醒自己嘅，翻嚟可以再同你分享一下啦。 好的。 再怎样转，身边有你陪我幻想兜圈，回味甜又软，分享总永没完。空想中那飞船，总没入场券。门打开，梦想多么远，这感觉又实现，令人。前笑声依然，轻响起耳边，来对我画圈，来与你牵连，大家快乐始终不变。回忆突然这样近，还这样远，好想约你陪我再转。 甜甜嘅呢就好想约你咁啊！头先阿 Sir 讲咗一个说话都好啱嘅，就系话咧有时咧每天咧就要感恩一下，即系咧有啲人喺个心就会谂冇乜特别嘢发生，有冇感恩啊？咁样 唔会。 咁咧我就谂起我头先所讲嘅有两句说话，呢两句说话咧其实都系来自一首诗嘅《无门和尚》嘅诗，相信大家都听过啦。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最后两个说话就叫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即系如果有时你觉得 冇错冇烦恼， 冇咩感恩，但系你要谂下，今日冇嘢烦或者冇心事，冇咩唔好嘢发生，其实已经好开心。 嗯，同埋你唔觉得每日都好美好嘅咩？其实 系 啊，系啊，每日都好美好嘅咩？ 系啊。 咁我记得我今朝早我有讲过嘅，我漏咗几，我漏咗个尾我未讲嘅，我就系话已经开始嘅就系要农历新年啊嘛，系咪？大家要写噶啦嘛，你要写你自己嘅啫，一啲就系来年嘅愿望，又或者就系要写一啲嘅即系挥春拍贴贴喺出边。 系喎，你写 系啊，我写咗五个字。五个字是什么呢、日日是好日。 日日是好日。 冇错。 好， 只要过好你自己的每一个好的日子的话、这个就是最好的人生。 好非常好。 是 累积 的嘛。 没错。 街坊街坊今天哈靓仔就是小陈。看看小陈说什么先。 通常我的嘢是放在左边，不是放在右边，所以我没有坐右铭，坐左铭就有很多。 搞烂， 你可能会说啦，是不是又搞烂 get 啊？ 系 搞烂 get， 不是坐右铭啊。有两句说话可以分享一下，呢一句是以前小学毕业纪念册老师写的，金钱是生活的工具，不是生活的目的，照字面解就得噶啦。另一句是难得糊涂。如果呢句照字面解，系咪即系话难得可以糊里糊涂呢？用两秒钟谂一谂呢句说话背后嘅意思。一、二，其实系讲紧人嘅胸襟要广阔啲，唔好过于计较，唔好钻牛角尖，唔好为琐碎事烦恼，做人豁达啲，人都会开心啲。 好， 梁忠。 非常好啊，梁永忠先生吓， 系啊，好犀利喎！ 钱唔系万能，冇钱万万不能。呢、這个同样都系有啲人啦，我嚟当搞烂剧。 唔系啊， 我系个思绪仲逃在阿小陈嗰度，你又无啦啦。 系咪先？你话啱啱先？我唔啱。佢每一样 嘢 都 系 写 翻 喺 钱度噶，所以你知道其实佢嗰个中心思想系咩嘢？系冇嘢嘅，即系唔好话好唔好嘅。你每一个人其实佢重要嘅嘢系乜嘢？ 好，钱系工具，唔系目的啊，知道嘅。好啦，另外咧，我哋话。阿陈太啊， 陈太 Ada， 阿陈太即系 Ada 杜文慧啦，好揾翻佢出嚟先，好听下先。 其实咧，我个人嚟讲咧，冇咩座右铭，因为我原则性唔强嘅人嚟嘅。咁但系咧，我丈夫咧教个仔咧就系有一啲嘅。即係座右銘咯，咁由細到大都係嗰兩句，咁我仔又好乖嘅，即係你問翻佢咧，佢又好記得咁樣講出嚟嘅。咁呢兩句説話咧就係、是、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做事。 嗯，哇，好精准喎、 啊！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几好啊！简简单单， 系、 啊， 其 实做到呢两样嘢，就已经系搞掂晒， 好嘢，老实实， 恢复， 简简单单，好、 啊， 非常之好。 阿陈、 啊啊、 生好劲嘅，陈生， 我知道啊， 好嘢啊，陈生。今日先同阿 Ada 仔喺度讲紧， 我知道啊， 我想知 道、啊，你知道我哋讲紧乜嘢？ 八卦讲啲咩啊？ 冇，我哋喺度讲紧话，即系喺我哋前半生嘅时候啦，我同埋 Ada 前半生，我哋话我哋都分别食咗好多好嘢， 肚满肠肥啊，食得又淋淋又有啦，啲鲜菜鲜肉又有啦。 各方美食 系 啊，好笑啊！咪讲翻呢啲嘢啫， 食翻 啲好嘅嘢咁样， 明就明白就算 啦。佢话有啲嘢就你唔知嘅，好猛下噶。 哇！呢句重点啊，呢个系个圈咗喺度啦。 但你可惜我哋已经入嚟做节目， 我知啊。 我都想问下佢系边个？ 个猛字真系点睛啊！ 明就明，唔明就算啦。 冇错啦。 另外咧，我哋网上阿罗罗烟佢话咧，妈妈教诲啊，即系阿罗妈妈啦，礼貌、守时、争气，自然好多嘢都做到噶啦，咁样咯。好，今日学咗好多嘢吓，非常好。好啦，翻嚟咧十二点钟之后，今日阿 K K Sir 吓又同我哋分析一下啲罪案。 冇错， 福尔摩斯十二点又出现。 渐沉默，归家却像临别在森林，迷途了却未野心。可笑曾伴着我夜行，街中渴望重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惨。我知道避开老人，当一只独角兽替你照亮如路灯。 田是青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冇错啦，咁啊，跟住十二点钟之后翻嚟咧，就有 K K Sir 吓，呢个福尔摩 K 吓，咁啊，以前咧要遇到骗子喺街上边遇到啦，但系而家咧网上咧周围都有，甚至咧无端端啊，佢会 send 个 message 嚟，喂 ，hello， 我有啲嘢介绍俾你啊，嗰啲咁 样 send 俾你， 我就 send 到，收到，系啊， 女兵仲有冇揾你啊？ 系啊，啲咩抌啊？ 冇啦！ 女兵又揾佢同佢一齐买楼。 系啊，叫我买楼啊！喂，我想香港落地生根啊，咁样啊！ 你点解会招惹埋呢啲嘢？ 冇啊，冇招惹噶，佢系咁乱声又乱石头林噶。 会唔会系睇到你张相啊？ 系啦， 点解关咩事？ 你练大只嗰啲相啊！见到你咁靓仔 嘅，系啊，其实我 骗子系睇呢啲嘢噶，骗子系睇你个样蠢唔蠢，见你个样蠢嘅呃你。 咁即系你蠢啊？ 唔关事，我冇，我完全冇收过。 系啊， 冇， 一定唔入流啊！ 系啊， 好啦，咁一翻嚟咧，听完新闻就睇下 K K Sir 今日分析到乜嘢， 好啊， 好 啊， 好 学嘢， 好。 导致无法进入预定轨道，正系分析相关数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抵达法国巴黎访问，并且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工作晚宴。马克龙同岸田文雄谈及乌克兰同北韩等嘅问题，又表明要加强喺核能、可再生能源、汽车制造同国防等领域嘅双边合作。岸田文雄表示，随着中国军力增强，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法国是创造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首要合作伙伴。他宣布将会加强与法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港岛和大屿山录得几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2度左右，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09点，跌78点，总成交金额72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55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9.7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73.3跌3.2，腾讯控股360.6系跌1.4，美团177.9跌2.7，中教控股11.54跌4.6，黑布系报9.14跌7.4，中国平安57.6跌9.5，友邦保险86.65跌6.5，港交所374.2跌3.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8，英镑9.499，瑞士法郎8.471，欧元5.387，加元5.83，新西兰元4.973，欧元8.301。每百日元对港元5.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6158点，系升184点。港金报1745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2.01美元，卖出1872.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啦，较早前啦，呈祥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路面嘅障碍物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同埋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嘅坏车都系拖走咗，咁交通咧就正常翻嘅。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啦，行龙翔长道来回方向，交通咧都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喺学园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落翻太子道西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希福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间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路明道对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啦，近住太平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都有啲爆水管封路，提一提你啦。喺土瓜湾嘅北帝街，咁介乎码头角道至到木厂街嘅一段北帝街都系全线封闭。佐敦嘅宝灵街都系爆水管啦，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一段啊，都系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得我都唔会话你听。 嗱，其实同年纪冇关嘅， 其实已经讲咗睇咗啦，佢 睇咗啦。 其实我成日觉得呢个世界好多呢啲咁样嘅陷阱咧，大家真系要小心嗬。 系啦，嗱，唔知点解嘅就唯独是系佢啦，网上情人有试过啦，裸聊又试过啦，但系我就唔知点解嘅就系永远都冇人揾我。 你叻啦，你聪明咯。 我唔开心，系咪你睇开唔知啲咩嘢嘅话咧，佢先至会弹俾你噶？ 其实有嘅，其实有嘅。你啲大数据嘅分析咧，你睇啲咩网嘅多嘅，佢又去揾你 嘅。我冇啊， 你成日上去交友嘅， 我平时都系睇嗰啲动物奇观嘅咋，我睇嗰啲咩动物奇观啊、花啊、树啊啦。 我哋就讲紧呢啲啫嘛，你谂咗去边啫？ 冇错，冇错。 系啦，唔好睇咁多动物奇观。 冇错。 好啦，我想问一问嘅就系话裸聊咧，头先有讲到啦。男士会比较多嘅话，通常有冇一啲咩嘢类型嘅人系会比较容易？ 都有 嘅，即系除咗只计章呢啲咁。 嗱，我唔好同我名落去，唔好加我落去。 冇错冇错。好嗱，其实咧就裸聊咧都系一年里边都过千宗噶啦， 有过千宗 好多噶。咁啊就受害人咧多数都系两类啦，主要分一类就比较系我哋叫宅啲啦，即系少嘅成日对住个电脑多过对朋友嗰啲啦咁样。第二类咧就系一啲啊。几得意噶，啲成功人士嚟噶， 咪咯，嗱呢只咪中咯， 佢好似继续成功人士嚟噶， 我冇 中 f u l back channel 嚟噶， 成功人士揾到啲钱， 系啦，佢哋系可能喺工作上边有啲压力啦，咁各样嘢咧，咁所以咧就寻求啲刺激， 系嘛， 佢好刺激噶嘛，吓，咁同埋咧有得好得意嘅地方咧就系吓，呢一类人咧，佢可能咧往往喺现实世界咧嗰个性满足上边咧都未必系咁满意。 喂， 咁所以咧，佢就追求虛擬上面嘅一啲性滿足。 欺凌啊！你欺凌二線幾多號啊？欺凌網上欺凌幾多條我打？ 咁構唔構成欺凌啊？唔 構成，唔構成啦，點會構成欺凌？ 構成欺凌啊！ 哇！我哋只係講出真相啫。 點解要代入落去啫？ 好噶，繼續。 系啦，咁啊就头先讲到边啊？ 讲到啲， 你讲到嘅就系呢一种嘅 成功人士， 成功嘅人士， 即系佢 得唔到性满足， 即系个嗰个实体嘅性上面，佢个可能性生活都唔系好满意啦咁样，因为呢啲咁嘅成功人士多数都结咗婚，咁所以佢多数结咗婚，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就有时候压力啊，甚至乎现实嘅即系个感觉啊，咁所以佢追求一啲网上边虚拟嘅。性滿足， 以為冇人知， 以為冇人知，同埋收收埋埋自己間房裏邊啊，黑掹掹啊，對住個 mon 裏邊啊，咁啊就好多好露骨嘅嘢， 又或者老婆喺出邊瞓緊覺啊，咁樣 係咪？係啊，多數都喺屋企㗎，多數喺屋企㗎，佢唔會走去 library 搞呢啲嘢㗎，嚇！哎呀，你真係咪先？佢梗係喺屋企，三間圖書館度。仲有佢自己一定有书房咧，佢唔系话即系住公屋嗰啲咁样，系嘛 ？OK， 唔会噶嘛，系嘛？系咪好似佢啊？ 好似啊，所以佢收到咯。 阿基基 Sir 嗱，我想讲咧，嗱上次咧我提到呢一个嘅叫做网上情缘咧，其中有一点就系话咧，通常你系见唔到个骗徒噶嘛， 冇错， 佢纯粹个假名假相嘅啫嘛。但系咧，如果裸聊又系将假相假名就呃唔到人 嘅， 所以佢哋会有啲咩唔同啊？个手法 唔同嘅，嗱，佢个手法系咧，今次咧就好唔同啦。你見到佢個樣嘅，你唔見到個樣，你唔落搭噶， 係咯， 係嘛？ 咁啊， 假相佢都唔制啦， 唔會噶，唔會用相噶啦。佢呢啲 成日個 cam 點住， 咁對方個女仔咧，如果呃男仔咁講，對方個女仔一定係即係東南亞裔嗰啲啦，即係嗱，即係東南亞裔嘅女仔，仲要係真係後生嘅， 即係可能佢本身職業都係從事呢方面嘅， 梗係啦，你都唔知佢邊個，係嘛？咁佢本身就係職業嘅喺呢方面發展嘅明星，我哋。咁講啦，三級片都有人拍啦，四級片都有人拍啦，係咪？都係咁嘅啦。只不過佢而家從事一個網上邊拍色情片嘅方法，佢淨係做俾 你 睇啫嘛，係咪？你唔係 其實你都唔使識佢啊， 唔使識佢， 係啊，唔使識佢，你唔識佢，你仲覺得有信心？ 仲要係有即係有啲所謂叫好有人嘅身材啊，各樣嘢咧。咁啊，講嘢又 sexy 啊，各樣嘢咁。有好多人都以為好叻噶嘛，啊好啊，你隨便我睇下先啦，可能我唔係講緊你嚇咁樣。 我知你唔識強調啦。 有啲好叻嘅就係點解會中招咧？就係佢即係同隨緊衫同你喺度講一啲網上嘅即係性幻想嘅過程裏邊咧，你又偷偷錄咗佢，你又以為執住佢痛腳，咦我有嘢揸喺度，我錄咗你先咁樣，佢以為醒，其實你錄完佢之後，對方個女仔。 冇錯啦，佢就會喂，咁你睇咗我咁多咁耐啦，兩次啦，喂，你都俾翻我睇一次先啦，係咪？我未夠喎，咁樣咁各樣嘢，咁啊沉浸嘅時候，佢話：咦，唔緊要啊，我錄咗你啊，最多你搞我，我咪搞翻你咯，咁樣你點樣搞到佢啫？佢都唔怕， 你連佢喺邊都唔知， 唔係就算你知佢又如何啊？ 你 係咪東南亞某個國家咁？你點啊？你寄揾頂佢嗰邊啊？冇用噶。 唔係同埋好似你話齋，佢根本從事呢種職業，可能佢根本唔介意， 佢都唔介意。你等於佢呢啲即係呢啲咁嘅色情影帶。嗰啲女主角佢都系自愿噶，系咪？佢介意你认到个样咩？佢唔会笠住个头噶嘛，笠住个头你唔会睇噶嘛，唔会买噶嘛，系嘛？ 系 咯，就咁解啦。咁所以一影完之后咧，即刻变面，佢唔抌噶啦。佢一攞咗你一个镜头，系裸体嘅，即系性器官嘅某啲大特写咁。 露出 五秒之内就变噶啦，好快。咁就话俾你听，吃吃吃，你中计。咁佢就话俾你听，我知道你识 Facebook 啊，我知道你个朋友系咩嘢，俾钱。咁通常都系少少地先嘅，因为佢要慢慢累积去攞钱。 佢惊你第一次太多，你唔肯俾 啦，佢唔肯俾啊嘛，你通常啲人就怕事，不怕事嘅时候 少少几多少，俾住$10个饮茶得唔？ 梗系唔得， $10都唔得。 通常起标$1,000噶啦。 哦，哇，咁叫少少地啊？ 佢喺个角度喺片案上面好少嘅，好片好少嘅，真系算少。咁所以啲 系 识事嚟， 系啊，$1,000 俾人呃， 好得意嘅嗱，又好得意嘅嗱，裸聊嘅片案里面咧，报警嘅人咧唔系因为惊俾人呃钱嘅，佢主要报案嘅原因唔系因为佢唔系冇钱，佢有啲有钱嘅，佢主要报案原因系惊。佢俾人錄咗個片段咧，周圍俾佢放，令到佢自己冇面啊，佢朋友知啊，身敗名裂啊，老婆又嗌同你離婚啊，佢係驚呢樣嘢走嚟報警啫嘛。但係大部分呢啲報警係未俾個錢嘅，所以裸聊俾錢真真正正俾個錢而受騙嘅人唔多嘅。但係反而有一半以上咧係。佢唔係因為俾人勒索而俾咗錢要想追啲金錢，而係同我哋講。 佢只係驚俾人知啫。 冇錯， 就唔係因為啲錢。 佢就求助就話點樣可以去解決呢個問題。咁通常個解決問題就係唔緊要啦，咪 close 咗 account 佢咯。係嘛？係 咪真 係 得㗎？ 得，你諗下，佢係釣緊喺個網絡世界釣緊魚啊嘛。如果你做咗一個捉咗條魚，你令咗條魚啦，個下邊嗰啲海裡面嘅魚都知道，原來我係咁樣捉魚嘅。你再捉唔到魚嘅，咁所以佢係嚇你嘅，捉住你驚慌嘅心。 即係如果將呢樣嘢咧，真係 send 去你嘅 Facebook 啊，真係 send 去你屋企人咧，咁成件事就揚曬啦， 揚曬啦， 揚曬咧就令到其他啲鹹濕男人咧都驚咗啦。哇！佢好慘喎， 冇錯啦， 小強而家咁即係咁樣。咁於是就佢就搞到自己冇生意啊，中啦。 冇錯冇錯，佢捉唔到魚啊嘛，冇人落答啦嘛。咁所以節目緊。不過千祈各位即係成功嘅男士或者唔成功的男士都好啦嚇，誒你唔好望住我係 OK， 即係都唔好諗住啊！你基本上佢唔會嘅，所以又唔怕。其實唔係，即係其實真係好難搞嘅，同埋咧令到你自己個心理壓力好大。否則呢啲成功人士都唔會選擇去報案啦。佢係真係困擾咗佢連覺都瞓唔到，好辛苦，佢好驚，係咪？如果佢話俾你聽啊，一次過俾錢可以解決到問題，佢一定俾錢。 但係如果你咁講咧，點解啲騙徒咧咁貪心咧？嗱，如果佢咧一次過就收完錢就唔整第二次，咁佢咪即係起碼唔會咁多人報案啦。嗱，你咁讲嘛，佢如果你净系收一次钱，佢或者会唔报案咁样，因为你报案对佢嚟讲，应该都有啲唔系咁好嘅啫。 冇啊，你报案，我都话咁讲啦，即系其实佢嗰、那个钓鱼嗰个人根本都唔喺香港，你点样飞过去东南亚国家拉佢啫？冇噶嘛。就头先你咁讲啊，点解佢唔系一次过就俾翻定带你或者 delete 咗佢？我就一定唔会啦。如果我做骗徒， 唔系我谂，其实个 Michael 嘅意思嘅就系话，即系唔好诶嗰啲骗徒啊，唔好咁大贪系咪？ 系啦， 即系个意思嘅就系话， 做得骗徒梗系大贪噶啦，唔系就使乜嘢骗徒啫？ 翻工 啦，做义工 啦，我拜你啊，我拜你， 大贪不如翻工。 我越大啖咬你就越好，系咪先？我能够分十啖咬我就分十啖咬，系咪？咬直至咬死你为止，系嘛？ 所以其实佢哋系唔会收手嘅， 唔会收手噶。 总之你一落答 唔好有奢望。 呢个喺呢啲咁嘅骗徒，网络网上骗徒好，电话骗案好，佢唔会收手，咬到你干晒，咬到你尽晒，真系爆晒出嚟啦，佢先至会收手。 系 K K Sir， 我想请问咧，头先你有讲到啦，你话呢一样嘢咧，似乎就系男性居多啦， 冇错。 有冇啲 case 系女人噶？ 都有嘅， 嗱、女性喺裸聊上面作為我哋叫苦主嘅話，係相對比較少， 嗯、 但係好奇怪，即係香港都去到咁嘅年代啦。原來我哋發覺女士們嗰個道德標準同我哋以前有啲唔同啦、 嗯。 我哋唔可以話佢高與低啦，總之道德標準唔同、 嗯。 第二咧就係佢個性觀念開始 開放啲， 開放啲。 嗯， 佢唔會係當裸露身體一件咩大不了嘅事，嚇、 嗯！ 咁、啊、你喺啲 KOL 都自己著到啲 好性感 嘅衫啊、自拍啊各樣嘢，咁、 嗯、 其實三九唔識七嘅，咁你將你自己啲即係好性感嘅照片擺上去，你都係想人哋 follow 你啊各樣嘢啫、 嗯。 有啲女仔咧係唔介意做呢樣嘢，咁、 嗯、 佢又誒、哎，總之我又係都係嗰句喺嗰、嗯、個網上邊嗰、那個情慾上邊，佢想得到一啲好刺激嘅感覺。 所以佢唔覺得俾人呃， 佢唔會覺得俾人呃。 哦， 佢唔會覺得俾人呃。 幾得意喎呢樣嘢！ 但係當女仔即係知道俾人呃啦，咁咁佢哋嗰個反應係咪都會似男仔咁第一時間去俾錢㗎？ 嗱。我哋俾錢去俾所謂叫贖金啦嚇，咁啊咁俾人勒索嗰啲叫贖金， 贖翻條片 啊！就我哋又冇分話啊幾多個男幾多女，咁但係呢啲案咧以男性做苦主居多啦，頭先我講過，咁、 嗯、 女仔就比較少啲，咁、 嗯、 但係女仔嚟講咧就通常都唔會點俾錢嘅，就到走嚟報 案嘅啫， 報案咯， 嚇、 嗯、報完案之後，咁我哋都係教翻佢，喂、哎、停咗佢啦，唔好再搞啦。应该就唔会有事嘅咁嗰样嘢、 嗯， 最多都爱嚟做下四仔片嘅啫、 嗯。其实咧，阿 K K Sir 讲开又讲咧，除咗呢啲叫做呃钱嘅摆相上去之外咧、嗯，反为有时候会见到咧，网上有啲人咧嗌咗交咧，将男朋友啊、将女朋友啊嗰啲性感相摆上去，嗰啲系另外一种。 嗰啲系另外一种啦。 但嗰啲都其实都系为即系犯法。 其实都梗系犯法， 都系犯法噶嘛，系咪先？唔系话你其实衰佬咁衰，识个第二个，我摆你啲相上去先，摆你啲片上去先。 呢、這个。我都引证翻头先讲，就系话我哋而家嗰个性嘅观念开放咗啦， 拍埋细片啦，自己 冇错啦，佢自己都会拍。我以前边会拍嘅啫？呢啲片自己拍自己， 嗯、 你唔系俾人偷录，俾人偷录你真系苦主啦、 嗯。 你系喺知情之下，同你嘅友好嘅密友、 嗯， 当然异性好同性好， 嗯、 当时仲系友好，应该 当时系友好， 当时仲系友好， 就想留啲所谓记忆。 嗯， 吓咁呢个记忆， 点知嗌交 呢个记忆系咪你爱嚟锁住佢咧？记得其实系咪一种叫做好似一个手扣咁扣住你啊？我有你嘅片段，当然有我喺度啦。咁样我哋两个男欢女爱嘅情况，我哋录低佢，目的系咩嘢咧？系、 嗯、 咪想攞住啲酒攞住一啲叫所谓嘅 啲渣拿， 嗰啲渣拿 系啊， 系啦，我哋已经豁咗出去噶啦、 嗯。 我同你嘅关系就 permanent 噶啦。系、 嗯、 咪真系咁谂咧？ 万一将来有一日真系嗌咗交，你条片喺佢手点算咧？ 系啦，咁你系咪会箍住佢咧？喺男方嘅角度，你觉得嗱，你走啊，你走嘅话呢、這个。片我公诸同好，咁、 嗯、 你咪出 呢啲就真系会啦，因为呢啲唔系骗徒嘛，佢唔系谂住呃钱啊， 新闻 佢系发泄啊嘛，佢系报复， 佢报复啊嘛，咁、 嗯、 但系你点解会报复成功啊？因为你女方唔介意俾佢影啊嘛，冇、 嗯、 女人大部分啲片都系男人影噶，唔会女人影噶，系、 嗯、 咪、 嗯？ 但系点个女人点解会要求？诶、哎，我男人我要拍紧你，你知噶，点解你唔反对？因为你觉得。冇乜嘢啊！你又见到我，又见到大家都冇着衫噶啦，系、 嗯、 嘛、 嗯？ 公平啊！佢系咁睇啊嘛，系、 嗯、 嘛？所以呢个就我会建议时下嘅青年人咧、 嗯， 千祈唔好咁笨啊，唔好做，唔、 嗯、 好做啊！ 一出咗公海咧，就个个 copy and paste， 你真系 都系嗰句互联网世界。一出咗街嘅话，呢、這个就我哋叫 permanent record，、 嗯、 一世嘅记录。你唔好以为我出咗之后咧，三分钟之后 delete 咗佢，哎就神不知鬼不觉，三分钟。佢個 view time 可以好多次，一攞到人哋中意嘅就 download 落嚟，你走唔甩 就冇啦， 永遠永遠永遠存在， 唔好滯，真係唔好滯。 OK 嚇、啊，做每件事都要小心啲。OK 好，今日再一次多謝 K K Sir， 唔該曬， 唔該曬， 拜拜。 還好每朝總有日出繼續陪我，還有麵包鴛鴦陪多一杯，如果其實欠比得的多，還是笑比哭的多，我不清楚。還好有出搞笑電影午夜重播，明早我的糾結日子叫做捱過，标准降低应该过得比较易过，有事情总可庆贺，永远同样会完，回头是明日很远，太远了无谓许愿，勉强然后信愿，才明了愿未够完，我奋斗过便能弃权。

身兼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的孔凡毅又说，近日多了新冠死亡个案已经接种三针，而且较多个案的三针亦都是接种科兴疫苗，建议长者或者有长期病患人士，如果接种第三针已经超过六个月，要尽快打第四针，并且建议打伏必泰二价疫苗。他说不担心恢复与内地免检疫通关引发另一波疫情，相信几个星期之后可考虑入境人士以快测取代核酸检测，或者完全不需要。中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臭氧层有望在40年之内恢复。聯合國支持的臭氧層科學小組發表每四年一次的評估報告，證實逐步淘汰近99%禁用的臭氧層消耗物質之後，已經成功保護平流層上層的臭氧層，令到臭氧層顯著恢復，減少人類暴露於來自太陽的有害紫外射線。報告又指，假如目前的政策維持不變，預計南極上空、北極上空、世界其他地區上空的臭氧層將會分別在2066年左右、2045年、2040年恢復到1980年的水平，即是臭氧洞出現之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2度左右，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16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72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55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9.7跌7毫，腾讯控股361.2跌8毫，恒生中国企业73.32跌3毫，美团177.9跌2.7，中教控股11.54跌4.6，黑暴系报9.15跌7.3，中国平安57.65跌9毫，友邦保险86.65跌6.5，港交所374.2跌3.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8，日元131.95，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9，人民幣6.77，英磅對美元1.217，歐元對美元1.073，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37。日經平均指數報26172點，升198點，港金報17450元，冇起跌。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1.47美元，賣出1871.9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为调查三叔的下落，五邪毅然进入十一仓，一个表面上存放玉石的仓库，但实际上暗藏惊天秘密，更引嚟连番险象。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点画呢幅画先最靓？我想幅画多啲绿色，佢想画个远啲嘅景，睇得更广阔。有啲人想预翻啲色彩俾未来，有啲人就想画多啲同世界嘅联系。善用每一笔，为香港画出亮丽前景。2023至24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啦，一齐画个好景啦！ 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天断人间，通渠之王。 人在风暴中，无奈的打转，如像风沙，卷也需兜转。 做 BB 嚟呢度$80，攞去买餸。啊，买定啲喺雪柜。 啊， 费事你阿红爷年初二嚟拜年冇嘢俾人食啊，失礼啦，知唔知啊？ 哇，你俾咁多钱我买嘢啊？等我谂下买下先。 使乜谂先得嘅？求其啦，海参啊，有时间啊买啲鲍鱼啊，诸如此类啊，咪得咯。 啊，又系啊，但系仲有钱剩啊，买咩好咧？ 真系蠢到不癫不得了，听俾你我几乎想讲粗口。仲有钱嘅，买你啲雪糕摆喺门口睇门口啦，死蠢啦，咪怒气啊，递块面俾佢冚两巴。 细路啊，好心你啦，你俾我打到你瞓喺医院啊，你仲要啲红牙斩斩啊，我走啦。 哎呀哎呀，你记住买餸执屋，搵人通下厕所条渠啊，塞咗90几年啦。 167号长腿叔叔长住后胶，哇！咩咩招牌嚟噶？哇！169号，哇！喂，171系啦，喺呢度啦，171号，哇！三楼，哇！冇招牌又冇门钟嘅，嚟敲门啦，唯有。喂，有冇人啊？ 系啊，搵边位啊？ 喂，开门啊！你厕所条渠系咪塞咗啊？帮你通啊！ 吓，系啊，不过我肚痛，我去紧厕所啊！ 喂喂喂，师奶，你玩嘢啊？你明知塞咗，你仲去个厕所？你咁衰嘅你？ 喂啊，好肚痛啊嘛，我厕所得唔得噶嘛？我中日点？ 系，咁你慢慢屙啦，我走先，拜拜。 喂呀，通渠佬啊，你咪走啦，我冇钱俾你噶，你快啲帮我通渠啊！一阵间啊，搞到成个都系，系啊，我摆到明啊，就乱咁嚟噶啦，我实俾我悭啲闹死噶。 阿师奶，你唔好以为咧有钱大晒啊！我通渠之王唔中意帮你通就唔通啊！你来得我咩行？ 哎呀，讲仔呀！哎呀，我睇清楚你个样，你好英啊，你好似个香港电台个 Otton 咁样噶。 咁都几型咯。 喂喂喂，你头先咧听得唔好清楚咯。咁、其实咧，你可唔可以咧喺我耳仔边嗰度再讲一次？ 师奶，唔好以为有钱就大晒、我通渠之王，唔中意帮你通就唔通。你来得我咩行？ 我第一次见面嘛，系咪？你就叫我咁样咯。 喂，癫够未啊？系啊，点啊点啊，系啊系啊，通啊，系咪帮我通啊？ 嗱，我啱啱去完厕所嗰下，嗱，我叫你即刻要去通噶，你咪好似唔系咁好嘅，不如你入嚟坐一阵先啦，你饮啲咩啊？ 杂果宾治啦吓，加啲冰啊。 唔好意思啊，杂果我有，不过我冇宾治噃。 我有啊，我有一罐。 啊，你摆喺边啊？我快啲攞出嚟。 我背囊嗰度啊，你抄出嚟，我只手污糟，我借你个厕所洗洗手先啊。 啊，系啊，哎呀，就边道门啊，唔该你啊，系啊，你入去啦。呀，这个通渠 去佬啊，着件咧紧身嘅背心、啊，着晒嗰啲咁嘅穿窿嘅牛仔裤，仲要系短嗰只啊，成身又淋淋咁样，哇！我估佢啊死十四寸胸，哎呀，实在太过令人感到好开心啊！哇，仲有个八嚿腹肌，哇，仲有马甲线、事业线，仲有啊子弹肌、感情线，全部拱嘢一路，哇！通佢老你好惨啊！我谂起我就 喂师奶啊，你冇嘢嘛？你喺个地下度点嚟点去嘅，反晒眼添，唔使帮你 call 白车啊！ 唔、哎、好意思，我晕晕地啊！ 哇，你咩事啊？做咩倒晒我背囊啲嘢出嚟啊？ 我抄你嗰支奔字出嚟啊嘛，唔系嘛，搵唔到啊！ 喺度啦，咪喺度咯，嗱， 哎呀 ，sorry 啊，我啊，对唔住，我见晕。 喂，你冇嘢嘛？你冇吓我，唔识救你噶我。 哎呀，通渠佬，你镇定啲。只要你帮我做人工呼吸嘅话咧，我真好辛苦，我唞唔到气。 人工呼吸我唔识嘅喎。 好简单嘅啫。嗱，你先咁样，你揿呢一度，跟住咧用个嘴对住对准呢一度。嗱，人工呼吸嚟啦吓。嗱，快啲嚟啦。 我我其实咧有口臭啊，我有啲口气问题，我惊你闻到仲晕啊。 有办法。嗱，你去厕所嗰度咧，攞条咧好大好大嘅嗰个。咁嘅水喉咁样出嚟，嗱嗱嗱嗱，我教你，你用啲水射我，射到湿晒咁样咧，我醒噶啦，我保证我唔会再晕噶啦。 攞水喉啊，我去厕所攞水喉。 好啊好啊，等我换一件呢个泡皮战衣先啦吓，到时你会全身湿晒，哎呀，我真系我唔敢谂。 喂，师奶，喂。我抄完你成个厕所找不到水喉啊， 咁 你大水喉摆边啊？ 你有冇带？你有冇带水喉啊？ 好似有啊，你等我 先。咁、你快啲攞出嚟啦，我好心急啊我。 啊，找到啦。 哎呀，你快啲搏啦。 唔好意思，我嗰条水喉啊，唔够长。 唔够长，咁点算啊？ 得咁多咋？ 吓，一尺都唔够，呢啲咁点叫做大水喉啊？抌咗佢啦。 我惯咗乱噏啊嘛，中意讲大话。sorry。 哎呀，咁我唔揾啦，我揾个第二啲啦吓。咁样，我啲头尺可唔可以入房帮我捻下个头？ 捻头呢样嘢我真系唔识。 唔该你啊，我见有云。 你又见云？你入房先，不如好唔好？我去厕所洗个手先，好唔好？ 通佢招我 B B， 我等你，你快啲啊！ 如像风沙，也需兜转，无奈的疾错。 喂 ，over 我系威 Sir 啊！嗱，我依家咧就喺目标单位嗰个烂鬼厕所。系，我知啊。情报科话，松爷寻日就系将个袋收埋喺厕所嘛。得，我睇睇先。水箱冇、啊，天花板都冇、啊。 快啲、啊，爹哋，快啲嚟睇啊！我好晕啊我。 喂 ，over， 我暂时未揾到啊，我出翻去先啊。得啦，嚟啦。 哎呀，你快啲啦，我头赤，我好辛苦啊。 话师奶，你见边度唔舒服啊？ 最唔舒服嘅话喺呢度啊。嗱，挨住咁样啊。你我俾你睇下好唔好啊？ 冇，嚟冷静啲。嗱，你好彩嗱，我跟阿徐 Sir 咧学过下中医嘅。 徐 Sir 好嘢嚟噶噃。 系啊，星期三啊，11点。系。我有听开嘅，咁啊，根据学过下啦，咁样，你伸条脷俾我睇睇先。 伸条脷咪咩？咩咁啊？ 睇下先，哇，好多脷胎。你脾虚系啦，咁我可以帮你做翻个脚底按摩，好唔好啊？ 哇，好啊！不过咁样啊，条裤好似窄窄地咁样啊，嗬？你觉得我使唔使？ 嗱，冷静啲。哇，我见到你张床啊，上咗去，上咗张床上面。 喂，你唔好乱咁讲啲衰嘢啦，我嗌噶 吓。唔系啊，你张床上面有个阿婆，个样好多怨气。 点解啊？点解会有个阿婆喺我张床度啊？点解会咁多怨气啊？你讲。 佢话佢饿咗好耐，佢想我煮饭俾佢食啊。 你冇吓我。 我见到你走廊尽头咧，转咗个大厅嘅 sofa 上面咧，我有件发黄嘅底衫，哇！你一阵间好掉咗佢咯。 点解啊？ 其实我身世好可怜嘅，屋企好穷，三日先有一餐饱饭食，根本未着过底衫底裤。 哎呀，你唔好再讲啦，你讲到我好想喊啊！ 电话响添，喂，找边位啊？ 喂喂喂喂， 我件底衫啊，我唔制啊，你放晒我，好可怜。 喂，你边位啊？你做咩攞我悭呢个电话听啊？ 唔系我个电话我噶嘛，揸几好啊你？ 喂喂喂喂，你唔好炸低喎，我认得我悭你喺侧边喊紧。 我思话系，喂，原来个电话你噶，听错咗添，唔好意思啊，好似揾你啊，好似揾你，唔好喊住先啦，系。 阿叔哥，你同边个一齐？点解喺度喂喂声喊噶？做紧咩啊？ 我好想件底衫。 吓，你讲咩冇件底衫啊？讲咩啊？ 我婆婆好惨。 边个？婆婆好惨啊！ 我连日冇饭食啊，点？ 边个婆婆冇饭食啊？系啊，讲乜嘢啊？边个搞搞震？我翻嚟打死佢！ 喊咗一场好傻，冬季之王啊！我认住啦。那个婆婆上我张床之后，会搞到我的床咧摇摇暗暗咁样噶。其实咧，你识唔识帮我整翻张床噶？喂， 都识嘅啦。我攞个电钻同士巴拿嚟啦吓。 拎晒嗰张床嗰啲螺丝咧，做乜要电钻同埋要士巴拿嘅？ 啊，师奶，所以话你唔识嘢，真系唔识嘢。你揾出面嗰啲人整，求其帮你吓拎翻实张床就算啦。 系啊， 咁冇用噶嘛。 哦，点啊？ 我根据人体力学。呢度整一个窿啊，之后咧嗰边又整一个窿，嗰边又转啊。 总之你帮我搞掂就得噶啦，我都唔知你讲乜。哇，你睇下你成身都系汗啊，不如你除一件衫，我厕所帮你洗洗佢啊。 唔使啦，唔使啦，唔使。 我挪下佢，跟住晒一晒，好快干。 唔好啦， 我帮你冲凉，好快干嘅啫嘛。 是但啦，是但啦，你慢慢洗啦。啊，仲有我对袜都着咗两个月噶啦，你顺便帮我洗埋。 除出嚟啦。 喂，帮我落啲柔顺剂，我去士多啤梨味。 有啊有啊， 得唔得啊？咁你慢慢洗啊。 得唔得啊？ 都得，你中意啦吓。啲咩味咩味啊！唔好急啊，唔好急，慢慢洗下。好，趁佢去咗洗衫，我睇下红爷会唔会收埋啲毒品喺呢度先。喂喂，揾边个？ 我揾文哥。 佢唔喺度，你边位啊？ 咁你又系？ 笑问客从何处来？ 你讲咩啊？ 花径不曾怨客数。 我都唔知你阿伯。 我都唔知道其实。 你边位？点会响我兄弟间屋，仲除埋衫？你系咪喺度搞搞震？你系咪想搞下数啊？ 冇啊！嗱，呢张我卡片， 英文嚟， 冇错 ，King of 通渠，通渠之王， 王之通渠。咁你通嗰条渠未啊？ 未啊！我要帮佢整翻张床先，整翻张床之后再通翻条渠咁样咯。 点解要整张床啊？ 唉，你哋唔识啊！求其揾出面啲人通渠，佢哋真系就咁通渠转数噶，咁唔得噶嘛！你知通渠呢啲嘢都要关乎人体力学啊。 得，你带我入去睇下你点样整张床，有关通渠事。 咁啊，先生你瞓上床先啦，好唔好？ 哦， 张床系咪好似阿帕阿帕咁咧？ 试下。 哇！ 又系、啊、 通渠佬。做乜嘢瞓喺我张床度嘅我？ 你叫我帮你整翻张床啊嘛！ 啊系啊，咁你整好未啊？ 我觉得依家冇乜事啊，唔信你瞓上去试下咧。 哦吓，就系、是、咁样瞓喺度就梗系冇事啦。 我谂到，不如你哋两个瞓上去，我大力摇张床。 哦，都好嘅，咁我解释下咩系人体力学啦，好唔好 ？OK， 一二三，摇啊！ 喂！几个人喺度做咩啊？瞓晒喺度做咩啊？ 文哥，你嚟好啦！你啊，你咁快翻到嚟嘅吓，我搵人通渠嘛。 通渠？ 唔 似，同表面正宫你瞓晒上床，条渠喺边啊？仲要三个一齐。 文哥，你唔好误会，我系摇你张床，我冇上。 吓、啊？你摇我张床？无端端做乜摇我张床？ 冇啊！ 红爷，你 我冇啊！ 喂，呢位先生，你误会啦。正所谓咧，通渠嘅嘢咧，其实暗藏好高深嘅学问嘅，例如人体力学。 你哋慢慢，我赶时间。嗱，文哥，阿公有单大茶饭，有冇去出去？ 阿公嘅冇，阿婆有冇啊？阿婆有冇嘢俾我捞啊？ 有， 都有啊嘛。阿婆嘅我有兴趣多啲。 嗱，俾阿婆啲货你睇下先。 咩嚟噶？哎呀！啲咩嚟噶？我都唔识睇咩嚟噶。 红爷今次啊，红爷真系大热我哋啊！阿婆嗰啲好劲噶，肯定烟嘢发啦发啦， 真系肯定烟啊！ 肯定啊！ 好，马玉举手。 你边个啊？ 我就系卧底威 Sir。 啊，你哋啊卖白粉都摊晒你翻去啊，仲唔捉到你啊？ 阿 Sir， 阿 Sir， 你搞错啦，我呢啲系奶粉嚟， 奶粉 系 啊， 啊，你谂下， 含脂奶粉啊， 系啊，我帮阿婆学人代理， 阿婆奶粉你冇听过咩？系啊，冇错啦，阿婆奶粉好正噶。哎呀，喂，你唔系写团话事人咩？ 哎，我系非洲猛人阿婆商会会长， 唔系嘛？奶粉咁大整高，喂，呢度系西洋菜街啊嘛？ 喂，你冇搞错啊？呢度系西洋菜南街啊，南街啊！ 系啊， 死啦，收错风添，哎， 咁你哋喂，仲搞唔搞呢个阿婆奶粉啊？ 唔好意思啊，搞错咗。不过你放心，嗱，我真系识通渠嘅，好似上个礼拜六咧，发哥叫我帮佢通渠啦。 发哥叫你通渠， 系咁啊，前晚咧。就阿华子， 华子又叫你通佢， 通完我哋仲打埋麻雀添， 仲同阿华子打麻雀 啊！我帮你通啊，你唔好嘈啦！我真系觉得咧，床上嗰个婆婆咧又上咗 床上 一 个婆婆， 系佢头先讲噶，佢啊仲对住我笑啊！你不如即系 我混乱，有冇人可以话俾我听，究竟编剧想写啲咩啊？ 咦，先生，喂，六合彩够钟搞珠咯，记住帮我啊，记住开 系喎，今期几千万多， 八千万系啊！ 我买咗好多，唔知中唔中咧？ 系我买咗好多啊！我系通渠之王嚟噶嘛，我见到咧有个阿伯咧伸只手入去啊！哎呀，佢攞住个数字，哎呀，佢真系攞住我拣嗰个 number， 我又中六合彩啦！我又中啦！我又中啦！我搏杀认真近，你抌鸡咩？冇要紧，最怕你出老千，想搵我笨，咪当我老蠢。谁有复仇计人，吓到我周身震，搏我冚咩？我最猛，索性扫晒烂，底牌要问，咪当我老蠢。我自信最有赌品，有晒斯文，撞正啊斗气冤家，一于忍四五揸手阵，博有啤好问，点知跌只三又派只二，送你起只天添，认真够运，咪当我老衬，咪当我老衬，咪当我老衬。当我老衬，衬衬衬衬。哇！四五揸起手阵，博有啤好问，点知跌只三又派只二，送你起只天添，认真就运，咪当我老衬。十个八个数吃，要靠手神。撞正啊，有对手牌，几大根，立晒身，心气奋，笑到啊屋都震。佢发晒猛啊，面似做棍，我杀到佢清晒仓，七分八阵。咪当我老衬，你咪当我老衬，咪当我老衬。好犀利啊！今日呢套咧系咪沟片嚟嘅？即系麦塔伦天奴嗰啲作风啊！ 啊， 我直情唔知道你讲乜嘢。 唔系啊，佢有个深层意义喺度。 你系塔伦地牢啊嘛？系咪你？ 你嘅意义系咩啊？想问可唔可以？ 啊？ 有乜深层意义啊？ 指教下咩深层意义？今日嘅故事 有咩意义？ 就系呢个世间上系会有呢个通渠之王嘅，可唔可以？ 冇错。 O K， 即系渠系要通嘅吓。 系啦。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多谢晒收听三小时啊。 系啊，听日又嚟听直 M。 好。 系喎， 吓 破 啦 要。 哇！我即刻啲肾上腺飙升。 睇下点啊！听朝十点风骚爆人，再见大家。 Bye bye. Charging by the hour, I'm shaking like a quake. Folks get devoured, I choose to abuse me. use and confuse competitors who think that they're making up all the rules. Fools in the game, lame and insane. It's a shame I gotta do it, but I remain ashamed. Unchained, getting better, never known as a sweater. Kicking at the back because I got myself together. So roll with a guy who's physical and fit, knows the time, and too legit to quit saying. Get ready, cause this is it. Your crew is through, and we too legit to quit slang.